早晨啊，各位听众，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啊，吓咁啊，出边啊落雨都落到轻轻含含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今日朝头早喺呢个落大雨嘅早上啊，继续咧吓准时翻到嚟，真系好啦。咁啊，有嚟自二台嘅白元浩小白噶吓，大家好，二十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嘅。今天咧就系2020年嘅9月8日啊吓，咁啊今日咧就星期二嘅一个早上啦。咁啊，大家会唔会觉得啊太大雨？昨日夜晚啊，彻夜难眠呢，是的，有阵时是。不过呢，有阵时你又会觉得啊，落雨之后你向好的方面想呢，你都会明白到原来都有好的事情。例如之前我哋就话都话香港的空气好似有俗俗地喎，咁啊都令人觉得透唔到气喎。咁而家望返出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至到二都系低水平嚟嘅。咁啊真系大雨呢都冲走晒我哋嗰啲空气入面嗰啲嘅污糟物，咁啊当洗一洗啊，清洁一下我哋嘅城市咁啊最好啦。27度啊，咁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亦都咧就系同时生效嘅，咁啊大家密切留意住啦，特别翻工翻落嘅朋友或者驾驶嘅朋友啦，咁啊见到路上边咧都有好多咧就系水凼啊，容易咧就造成跣胎嘅，咁啊所以咧大家要特别留意住，咁啊安全驾驶咧先至系最快去到目的地嘅一个最聪明嘅方法嚟嘅。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今日咧系农历嘅7月21日，2020年嘅9月8日星期二。唔知道你啊会唔会即系成日听晨光每日一格嘅时候，就会知道咧我哋应该要有一个长远嘅目标。然后我哋制定咗个长远目标之后咧，可能一年嘅目标啊，然后再按住呢个目标咧制定每一个月嘅目标。按照每一个月的目标再制定每一个星期的目标，这样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就是为了完成一些小目标和大目标，去到很努力地去到工作，还有有目的我们的工作才会变得更加有意义的。不过在我们就是努力工作的同一时间，在我们很想得到一些我们经过工作而达到的目的，我们的成果或者我们设定给我们自己的奖品，其实在我们努力的过程里面，可能我们已经得到一些我们意想不到但是比我们原本设定结果更加重要的大礼物。可能是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可能是你的团队，可能是你因为某一件事情发现原来在我身边那里都有一些这么好的人，这么好的事情，充满住爱的，一直呢就是陪伴住我，令到我呢就可以追寻自己的一个目标。你又会不会在你追寻目标的过程，追寻理想的过程，发现到一些比结果更加重要的事，令到你更加开心呢？ 将琐碎凡事暂时卸下，回想一下半生的风沙，平静活到优雅，看着落下，难明白到你今天懂了吗？这风雨磨练大情绪吧，才懂得看更高深的话，年月学到不再孤单牵挂，来日陪伴我发光任试一下，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长夜可分享喝杯冰酒，未分侣让爱人未看够，靠近来别要保留，如每天和好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甜蜜邂逅，那温柔约束紧不会放手，由我拥抱的彷徨时不必颤抖，等我善后彷徨由我一力拯救，过去未来被岁月也冲走，淡淡然望透。 世的丰收，和你也是美不胜收，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陪着我数漫天的星宿，历遍天地来陪我，幸福可拥有。如每天我可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甜蜜邂逅，说出来幸福请不要带走，由我拥抱的彷徨时不必颤抖，等我善后彷徨由我一力拯救，过去未来被岁月带走，无悔一生给你所有，风雨再后如何仍紧握你手，想到日后无人仍怕经历不够，一生只想每天也共你甜蜜照旧，这需求什么都不会带走，由我心爱的迷惘时不必颤抖，总会念旧情人仍爱得极深厚，过去未来被岁月带走，迎着风雨中跟我共行就足够。 一首歌曲来自黎明，全入爱。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我都提提大家啦，咁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而家27度，相对湿度94%。朝头早食咗早餐未咧？啊，6点几可能你话哇太早喎，未食啊，唔紧要，未食唔紧要，咁你会食噶嘛，系咪？饿住肚仔咧就唔系几好嘅。朝头早嘅早餐咧，好多时都会加入鸡蛋药。鸡蛋咧有分鸡蛋啦、啊，蛋黄嘅颜色啊。又有心又有钱，好多人咧都系觉得啊品种唔同嘛，有几讲究啫。可能连埋普通嘅厨师咧都会推荐咧就系食用一啲较为深嘅蛋黄啊，认为咧就系蛋味更加香浓。咁啊，究竟啊蛋黄嘅颜色点解有橙黄又有浅黄咧咁样？有啲人咧就话啊，我特别咧就系中意食日本蛋。有啲中意我食美國蛋，有啲中意食咧就係泰國蛋，仲有初生蛋好多啊！你去雞蛋鋪啊，發現咧原來蛋咧大有學問啊！其實咧，單單淨係講啊頭先話過嘅泰國蛋啦，同埋日本蛋，都已經咧發覺咧兩者嘅顏色啊、色澤各樣嘢咧，或者味道啊，都似有少少嘅分別、啊。有幾個原因噶。第一就是因为他们的饲料都不一样啊。呈现深色的鸡蛋通常都是由牧场饲养的一种母鸡生产的。这些母鸡的饲料呢以一些新鲜的草啦、虫啦或者草蜢为主。含有呢就是丰富的胡萝卜素。因此蛋黄的颜色相对来讲呢就深一点的。但是饲料丰富就不等于食得健康的。因为原来有营养师推断啦。如果蛋黄这个鸡蛋黄啊颜色是浅的话呢，咁母鸡好可能呢是食嗰啲譬如是粟米或者小麦等等的粮食的。蛋黄越深颜色越丰富，咁反映呢就是母鸡就食较为多的天然饲料的。好啦，味道都有不一样的。有啲人就话到啦，橙黄色的鸡蛋黄呢味道更加好。有大厨呢都认同呢种深色的蛋黄的味道呢就更加香浓。咁但是其实如果佢哋眯埋眼喺度试嘅话咧，又有边个食得出啊？系咪？不过咧，亦都有营养师讲，深色嘅叫做蛋黄啦，的确咧有较多嘅营养素，例如咧就系维他命同埋 omega 3。纵然系咁啊， 叫做深色蛋黄的蛋白质和脂肪等等，理论上就不会跟浅色蛋黄有什么大的分别的啫。啊、所以呢有时鸡蛋的东西呢、啊、大家都要想一想、哦哦、他们的营养是不是又有所分别的呢？是的，因为他们的鸡蛋呢是来自这个的叫做母鸡的嘛，生产的时候梗系会制作出不同的味道啦，系咪？好啦，咁啊，除咗蛋黄之外，蛋壳亦都有分啡色啊、白色啊。我咧都系成日去街市嘅人嚟嘅，咁啊有阵时都会知道咧唔同颜色嘅叫做蛋壳啊，代表住咧呢个就真系唔同品种啦。啊，其中一个影响蛋壳嘅颜色，当然咧就系叫做蛋嘅品种啦。啊，白色毛嘅鸡鸡咧，咁佢所生嘅鸡蛋咧。其实咧都系白色嘅鸡蛋嚟，鸡蛋壳嘅。咁所以我哋有阵时见到啡色嗰啲咧，咁啊就系嗰啲啡鸡嘅。主要都系因为咧母鸡身体入边嘅血红素制造出嚟噶，咁啊所以咧就生出嚟嘅鸡蛋咧就会有唔同嘅颜色。另外咧，原来都系同母鸡嘅年龄咧系有关嘅。母鸡嘅年龄亦都系因呢个嘅重要嘅影响因素之一嚟噶。就以生啡色鸡蛋嘅母鸡为例啦。如果佢，哎呀，我年纪大咯，生出嚟嘅蛋咧嘅颜色咧都系啡色，不过咧会系浅啡色。啊，仲有啲就系例如咧同母鸡嘅生活习惯啊、起居饮食啊，不过嗰啲咧就太过细分啦吓。咁我哋最主要知道咗咧，佢大概嗰个原因系啲乜嘢，咁咪得咯。朝头早你又会唔会见到你心爱嘅鸡蛋呢？希望会啦。咁即系代表你可能食紧一个丰富美味嘅早餐。早晨啊，各位听众。 云起摇醒给我背调，城市在渴望与追忆，谁人遇见谁人，隐藏着交细腻。如果我走向你一生，我问着永恒与一生。位在边何时就震下了心机，仍愿慢明月色，慢明晨曦，寂寞记不起，愿着动人是迹，进入奇迹，未见你付出什么运气，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 首歌曲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八三幺嘅歌曲。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头早啊，27度嘅气温吓，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我哋想要我哋屋企咧，即系又干净整洁，都有啲好啲嘅方法嘅。咁有啲小锦囊系啲乜嘢咧？我自己都会咁做噶，例如咧会定期咧就系洗下衫啦，因为洗衫咧就能够将咧就系我哋屋企啊，即系叫做。出完街又污糟邋遢嘅感觉咧，就全部咧就洗走咗嘅。咁呢个一定要做啦。其次咧，比较关键嘅咧，就可能要我哋屋企干净卫生，一定咧要将呢一个玄关，即系门口咧嗰个位置啊，放鞋嗰个位咧，就要处理得好。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咧就会啊嗰个位咧引晒啲细菌入嚟，咁样咧就麻烦啦。其次嘅就系咧嗱，好多人咧就会将呢啲嘅叫做洗碗啊嘅工作咧就放喺第二日先至做。即食完饭之后咧，喳喳淋，跟住咧就攞啲水就浸住嗰啲碗。啊，有研究指，原来咁样浸住啲碗咧，好容易会令到嗰啲细菌啊激增几十万倍嘅。咁要干净，要卫生，而家个个防毒噶嘛，系咪先？防菌嘅，即刻咧就洗咗佢啦。同埋做好咧就系屋企嘅整洁啊。咁啊呢几个方法咧，咁啊真系可以令到我哋嘅生活啊越嚟越正，越嚟越开心啦，系咪？暂时冇得去旅行啊，我哋梗系要留翻喺屋企先啦。想屋企住得舒服，其实靠嘅唔系边个，系靠自己啊。 沿着陌生的路，寻觅什么，发现什么，或者是当初，浮在异乡的。泪或微笑，只怕一晃眼就已天光。我知我想快乐，偏更觉得不快乐。如果最终不想算如果，其实你也知你想渴望，偏要变得不渴望。不结太多解释已无多，碰过都市的跌宕，穿过每天的口角，离开他。需继续想，想快乐。

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6:35啊，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见到出边系27度啦，相对湿度94%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以及咧就系见到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去到早上嘅10:00嘅，咁啊延长咗啦，咁啊大家咧要密切留意住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拳道小白喺度陪住你哋。朝头早嘅时间喺呢个星期二，咁我哋梗系一齐继续咧，好开心咁样咧，去到迎接我哋嘅每一天啦。早晨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其实做人啊，好简单啦。有阵时其实还掂啊，好多嘢系好多工作啊，好多功夫啊，都系要做噶啦。咁啊，预期系咁啊，不如。开心啲做啦，系咪？我自己咧都成日抱住呢一个嘅心态嘅，咁啊希望咧活着嘅时候咧系开心嘅，即系反正啊啲嘢都系佢人啊又喺度啊，各样嘢我真系情愿开开心心啊做咗佢，完结咗佢，咁样咧先至系最聪明嘅办法。希望咧大家都抱住呢一个嘅心态啊吓。好啦，除咗咧就系我哋要抱住一个快乐嘅心态之外，另外一样嘢啦就系呢个健康咧同埋心理嘅状态咧。我哋当然啊，同样咧都系非常之关注嘅一啲调查，诶，望下啲调查先。调查最反映咧就系香港人好多嘅情况嘅。咁啊，其中一个咧就话到啦，嗱，本港嘅疫情咧就持续啦。咁啊，有机构进行咗一个嘅调查，香港人整体嘅健康指标57.8，轻微下跌。对唔住啊，轻微下跌57.2啊，去到57.2。咁啊低除咗咧就系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嘅61.3，更加咧就11个受访地区入边，除咗韩国之外，排名最低嘅地区就系阴公。当中工作啦、经济以及家庭三个嘅范畴嘅指标，同其他地区相比嚟讲，哎呀，有住明显嘅落差。咁啊有经济嘅财务问题啦，仍然咧系香港人最主要嘅压力来源。大家都明嘅。我哋嘅壓力來源可能就係除咗錢之外啦，其實都同錢有關，就係、譬如租金啊、衞生啊、百物騰貴呢啲咧，都係令到我哋覺得咧生活就好大壓力。好啦，咁啊今次嘅調查啦，成日都係希望咧就揾到一啲源頭，呢啲嘅源頭咧就等我哋可以根治到佢，咁啊令到我哋咧就可以過得快樂啲。好啦。咁啊，去到目前为止啦，呢一个嘅调查咧就已经喺不同嘅地区，咁啊进行咗咧就1.68万个嘅网上访问，包括咗咧就1451名嘅香港人。咁啊，而调查显示，香港人五项嘅健康指标，个人健康、家庭、社交、经济同埋工作，亦都咧就系排名嚟讲系最低噶。而且咧，工作同埋经济同埋家庭方面咧，头先话咗啦，有住啲显著嘅落差吓，真系要谂谂计先至得啦。香港人嘅经济健康指数由呢一个嘅今年嘅4月，咁啊头先提过啦，51.8啊，至到咧就6月嘅49.9，当中14% 嘅受访者啊，更加讲到咧就出现紧急嘅情况，或者失业嘅时候咧都非常彷徨啊吓，对个人嘅财务感觉得到咧就系信心同埋保障咧系绝对系动摇噶。咁呢一样嘢大家都要留意住。虽然疫情底下在家工作咧就开始成为新嘅常态，咁但系调查发现啦，香港在职人士喺疫情期间可以选择在家工作嘅比例，由4月嘅61%，咁啊下降至到6月嘅50%，即系咧在家工作情况少咗啦。而认同在家工作令到咧就系工时延长。 以及咧就处于一个永无休止嘅状态。点解咧？你翻到屋企，电脑就系你嘅 office， 你将台上面嘅纸就系我嚟俾你写低 memo 就唔系我嚟俾你画公仔。咁啊，变咗个人咧，成日都处于一个咧就是、工作嘅状态，唔系好够时间休息，呢、這个咧都系一个问题嚟噶吓。咁所以佢哋话到啦，啊永无休止工作嘅状态咧，受访者咧，哎呀，又见到下降，分别咧就55% 跌到35%。好啦，工作量同埋工作时间合理嘅受访者咧，就由呢一个嘅33% 升到48%，咦呢个都唔错、哦，即系咧大家都觉得咧，工作系合理咗嘅。咁而家咧，其实工作合理咗，有机会咧系因为我哋自己嘅工作咧，或者我哋自己的经济圈啦，因为生产值少咗，咁令到我哋咧嘅可以做嘅工作咧。亦都少咗，咁你变咗咧就手头上嘅工作量咧少咗之后，你咪会觉得咧其实个工作好似个量好似合理咗咯咁样。咁但系对于我哋整体经济嚟讲咧，其实都系一个要考虑嘅问题啊。点样咧能够保持住我哋身心灵健康之余，亦都可以保持到嗰个嘅工作嘅经济增值啊，各样嘅问题呢啲咧啊，留翻俾啲专家啦。我哋咧就提啲问题俾啲专家，等专家解决嘅啫。这个分析也都认为香港人对于个人的财务状况仍然觉得是比较上最大压力的。特别就是疫情令到市民对是否能够维持稳健而失去了信心的。因此市民呢他们说到了，如果真的不幸确诊，除了需要充足的时间康复之外，更加担心的就是令到他们失去了工作和收入。那几时都说健康快乐最重要，有了这两样东西，你有健康的睇法又不需要担心呢就是工作上面受到一些调迁，是不是？所以呢大家保持着这个开开心心的心态，健健康康的睇法，这样的话呢个个呢都最好啦。 再喝到了昏醉，风雨中细说到心里，是与非过眼似烟吹，笑泪渗进了老井里，上路对唱过客乡里，春雨秋散满了希冀，夏雨冬看透了生死，世代辈辈永远谨记。忘掉远方是否可有出路，忘掉夜里月黑风高，踏雪过山上脚虽渐老，但靠两手一切打倒。 只要我约了大家走行意义之下，相见畅所欲言，唔使怕意如我诈，有知己陪自己，唔需要避忌出面嘅卑鄙，唔需要理，唔使再争名逐利，过眼云烟嘅是非。做人有几难，做朋友几闲，由朝倾到夜晚口没遮拦，主酒论英雄无所不谈，同一个星空不见不散，每一次约会嘅片段諗起都唔会厌倦，仲有万语千言，期待下一次见面。 再喝到了昏醉，风雨中细说到心里，是与非过眼似烟吹，笑泪渗进了老井里，上路对唱过客乡里，春雨秋散满了希冀，夏雨冬看透了生死，世代辈辈永远谨记。 人生海海，长路悠悠，能够依靠的就只有朋友，降临相照，在生死关头轻轻一笑面对所有恩仇，兄弟面前不用洗白，直接表达自己睇法，有那句就讲那句，有酒水就清了他，旅途上必经的心碎，每一个梦想粉碎，总有他默默伴随，陪你痛痛快快去饮醉，君子之交淡如水，生死之交到几岁，忘记过去的错对，负累顾虑笑泪都随岁月老死去， 一天加一天，每分耕种汗与血，粒粒皆辛酸，永不改变，人定胜天。 似雨飞过眼似烟吹，笑泪渗进了老井里，上路对唱过客乡里，春雨秋散满了希冀，夏雨冬看透了生死，世代辈辈永远谨记。 朝早嘅时间咧有新歌听，农夫加上一啲吴浩康农民 remix。继续温馨提示你啊，今日出边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雷暴，早上雨势颇大，最高嘅气温会到32度，清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啊，本周余下时间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而家2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4%。朝头早嘅时间继续生效，见到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去到早上嘅10点钟嘅。咁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吓。朝头早啊，除咗留意天气变化之外，仲要留意埋嗰啲人事嘅变动噃，听听先。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二早上嘅职场陷阱啊，咁啊喺电话侧边你都揾到咧，就系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Wins 喺度。早晨啊 ，Wins， 系早晨。 系啊，嗱，而家咧即系叫做经济都叫麻麻地啦，系咪？咁但系咧，始终咧都要面对一样嘢，就系好多嘅人事变迁嘅。所谓人事变迁咧，未必系真系讲话有员工离职。可能咧都仲會有啲因為調動嘅關係，會一啲嘅新嘅員工咧就係上任，甚至乎新嘅上司上任嘅。咁可能即係又係之前嗰個調走咗，咁嚟一個新嘅，又或者晉升咁樣啦。咁但係面對住而家又疫情啦，有好多叫做新嘅常態啦，新嘅上司喺啱啱叫做上任呢個崗位嘅時候，會唔會有好多嘢係需要特別注意？如果唔係一個唔覺意呢，除咗管理得唔好之外，影響業績啦，仲令到成班你嘅夥計、你嘅下屬呢，即係叫做對你不滿啊，逐啲講句唔鋸你啊，哇！咁啊點合作呢？有冇啲嘢要互相呢，就係包抄提醒一下呢 ，Vince？ 其實係嘅，即係新無論係升上去啦，或者我哋叫空降一個即係外邊請翻嚟，又叫做經理啦。 嗯， 即係無論係我哋成個 people manager， 即係管人啦，又或者我叫部門主管，咁呢個崗位其實好緊要嘅喎。首先本身嗰個職級嗰個工作內容本身係重要嘅啦，因為要帶住班人啦， 甚 至乎可能要孭住公司某部分嘅業績，重要嘅。咁啊嗱，當事人都一定知道佢身居要職啦，重要嘅。咁、於是咧，我哋有時我哋自己可能做 HR 都會睇到咧，我哋都會特別去照顧或者留意住呢一個情況，或者新上任又好，請翻嚟都好，我哋通常都會花多啲資源咧，去睇住佢叫做適應啊，或者點去過渡嘅。咁有啲咩地方我哋會睇到啲所謂嘅新經理會經常犯嘅咧，即係要小心啲嘅，即係唔係話要保住，而係點樣去做得更加好咧？咁幾樣嘢我哋會見到，今日想講即係幾樣嘢先啦。咁通常第一樣嘢咧。咁不如我問下你啊，假設你間公司咧，你俾人升咗做一個部門經理、主管，你好想做啲乜嘢啊？ 我好想啊，如果我自己嘅做法咧，唔會有好多太大嘅改動，因為大家一轉咗新嘅人士嘅時候咧，發覺哇，你又喺度大羅大鼓又改好多，其實普遍嚟講咧。都是不喜歡的，都是負面的情緒會比較多的，所以呢、如果是我真的有幸升到去那些部門主管的時候我通常呢都會以一變應萬變，可能上到上去會、出一封 email 跟大家說、我們的工作呢是如常的，跟以前呢是沒有分別的，但是都會跟我們說一聲，就可能呢會在、小部分的工作上面呢希望做一些簡單的調配，令到各位同事呢做得舒服一點樣、我可能會盡量都是做一些、簡單一些的調配，咁啊，調配可以係長久噶嘛？咁你想做啲複雜嘅調配，咁你咪十個簡單嘅調配，加埋咪變複雜嘅調配咯，係咪？咁樣得唔得咧？ 嗱，非常好嗱， 真 係話你唔係話你冇中曬啦。咁其實有分先後次序嘅。咁其實第一樣嘢咧，你話第一樣嘢你話啊，唔想唔以不變應萬變咧，其實咧呢個通常我哋都會建議部門嗰個主管咧都會收埋呢一個心底説話先。点解呢？可能呢，其实有机会呢，可能成千人呢正正就係好想有改变。 哦，係 喎。你唔知㗎啦，你唔知嘅。你唔知道，可能真係現實上咧，佢哋可能真係有需要做一啲嘅轉變嘅。如果唔係，都唔可能有啲人事變動啦。 咁但係呢句説話咧，我哋通常都會建議係咪啊？大家明㗎啦，收埋個心路先。通常會建議做啲咩咧？因為如果你有講啊，不變應萬變咧，首先同事可能已經好期待啊，我新老闆或者我嘅阿頭會唔會為我帶嚟改變咧 ？Vincent， 如果咁樣咧，我喺封俾下屬嘅 email 上邊咧，我唔應該講不變應萬變。如果我咁樣寫，唔知啱唔啱咧？俾啲意見啊！我話到就係、調配或者在改變方面或者新的策略方面呢，同事如果有看法的、不如、直接跟我說，那我們綜合了意見之後、慢慢再去到調配，那會不會好一點呢？ 啊，咁又啱啲啦，幾樣嘢我想講，因為你呢一個方向咧，有幾樣嘢想帶翻出嚟。其實我哋而家啲嘅建議，通常咧，第一就係好似你咁樣講啦，即係唔好覺得你話俾人知你有個壓力，係話你要知道曬所有嘢嘅、即係好似一坐低啊，我係你哋嘅主管，我一定知道曬，我認識曬所有嘅，我知道，千祈唔好跌入呢個陷阱，因為咧，其實你新坐就算你坐得呢個崗位，一定有你嘅能力，但係咧，因為每一間公司咧，或者唔同嘅 team 咧。那個情況會不一樣的，就不可以坐低就覺得我會知道，或者我一早看條天不順眼，我覺得有些事要轉，那麼敵都不好。那麼開頭的時間呢，我們都會建議先認識坐低，先花少少時間認識了那個可能部門運作啦、業績啦、一些過去成日都說一些背景資料啦，有沒有什麼其實原來其實之前那個任不是不想做，但是因為都有些背後一些原因做不到，這些其實你要知道那個環境，那個大環境是首先什麼情況，你坐在那個什麼環境裡面，第一樣東西，因為學似你話齋啦，問一下有啲乜嘢同事嘅意見，其實呢個好好嘅方法嚟嘅，因為都要花啲時間咧去認識同事。通常咧，尤其是咧一啲新，即係唔好話空降，通常空降嚟嗰啲咧，或者係出面請入嚟，都會反而都會做啲時間去認識，因為一定要做啦。但有時升上去咧，亦都有個成日都話陷阱，我都識，本身都識佢哋噶啦，我知佢哋點做噶啦，咩 style 啊，有啲咩好唔好我都知啦。但係記住、不同的崗位看一個人呢是可以不同的角度的。 是。 是啦。那你不要以為同可能同 team， 我看我隔離都 turn poster 不做他懶的。但是你不知道原來他背後有些事做，原來老闆之前給過一些事做，只不過你不知道的。那記住不要叫做這叫做 bias， 或者一些的很主觀的，你憑以往見到的就覺得已經有一個同事一個印象。那你坐在這個新的崗位，你用新的崗位的角度去認識同事。尤其是作為一個叫做即是叫做 people manager， 要管人的經理，其實更加有責任呢去了解你條 team 的同事有啲咩叻嘅地方啦，可以有啲乜嘢叫做配合或做培即培訓嘅地方啦。 係啊，你係負責人手調配噶嘛，因為 冇錯啦。咁啊，先認識就講大環境。除咗我業績過去之前做落嘅一啲嘅背後一啲過往嘅背景，人呢啲係最先最先要，千祈唔好以為你先覺得要俾人知道你識曬。又或者你去假裝你識曬，冇得假裝嘅，你識就識，唔識就識。咁因為所有你嘅決策咧，都係基去建基於你對條 team 啦、對於人啦、對於公司啦、業績啦嘅認識，呢、這個好緊要嘅。即係頭先你話啱問花啲時間，我記得嘅你咁話啊，翻去 send 個 email 認識下同事啊，傾下同事揾你傾下偈啊，俾啲意見你啊，好好嘅。但係當然啦。聽完唔好咁快表態住喎。 係啊係啊，聽完之後袋咗落袋嘛。所以頭先我封 email 都話到咧，就係如果要改變嘅時候咧，我哋會循序漸進，慢慢咧等同事適應咗之後，又再作咧一啲嘅簡單嘅調配。咁即係 冇錯， 最緊要咧就係安撫嗰個人嘅心啊。其實咧，我成日覺得喺工作嘅環境入邊咧，工作咧就死嘅。我哋所要面對嘅咧，全部都係一啲生嘅問題。咩係生呢？人咧係生嘅， 係啦， 咁啊，始終管理咧最重要都係配合翻嗰個人事啊，大家嘅心情啊。你話啦，就算公司人少少嘅，點可以做得多嘢咧？激勵大家嘅士氣，大家團結一致咧，咁其實就算係幾個人嘅 team 咧，都可以即係擋得住人哋十幾人嘅 team 啊嘛，係咪先？ 冇錯啦，咁同埋咧，我哋我眼見咧，有啲經理咧，佢哋好急於去。去表現佢哋嗰個權力啊，即係佢好想話俾，即係一坐低就已經話俾，一來咧，二來就呢樣俾好多個決定出嚟，因為要話俾同事知我係負責，我係最終個決策人。要問過我先，或者我去決定啦。其實呢一樣嘢咧，睇情況，你問我哋喺現代嘅管理學上咧，成日都話 team， 我哋之前都講咗好多次啦，係咪？或者咩叫 team， 或點樣去叫做俾同事一啲嘅叫發展空間？其實呢一樣嘢，首先尤其是當你乜都唔清楚，或者唔係所有嘢都掌握或者清楚嘅時候咧，更加唔好俾呢個 signal 或者咁清晰要同事話俾人聽。

直播室入边，首先有白猿浩小白喺度。哦 ，Bobby 都坐低咗，早晨哦、 啊。早晨啊，好中意你呢个咁惊讶嘅表情啊！ 明明头先倾完偈。系都要交气， 咦咁？小白头先同我哋玩紧一啲女士觉得系魔术，小朋友都觉得系魔术嘅， 冇可能 一啲玩意吓。 童年噶、啊、你哋 真系冇试过童年嘅时候，你好中意玩手指嘅，你细个嘅时候 系 系啊，真系噶， 冇嘢玩啊嘛。 咁你啲手指可以玩到最强系咩地步啊？ 最强有最强嘅咩？ 咁你应该有挑战难度噶嘛？ 即系例如嗰啲玩嗰啲影咧。 嗯， 即系雀仔咁，大家识啦。 系啊， 跟住有一个咧系可以变咗只狗嘅，我而家做俾 Barbie 睇。 哇，好犀利，好似、啊，就算咧唔系睇个影咧，就咁睇佢个手势都系好似嘅，真系。 咁即系用啲手咧去到做咗个好似狗仔嘅头咁样，跟住咧个嘴仲可以抹下抹下咁样。 我咧玩呢啲，如果你话要用只手去扮一个形状咧，投影落去埲墙嗰度咧，我系好低级嘅咋。 系咩？ 我净系识得真系只手咁样抹下抹下嘅咋。 冇童年嘅咩？你细个唔玩？玩呢啲咁，你玩咩噶？ 少啲玩呢一类型嘅嘢咯，太多其他嘢玩。 梗系多玩具啦，唉，阴公啊，听众就知嚟噶。我细个原来成日惨到玩手指啊， 都唔系惨嘅。咁你起码而家识多几多嘢， 系嘛？即系正面啲咁睇，又系识咗好多嘢啦，系嘛？ 系咯，同埋你啲手指都好灵活，我发觉。 系啊、嗯，可能细个就系玩手指玩得多，你都应该咧快啲俾你女女咧，就系做多啲呢啲叫做咩手指肌肉嗰啲训练啊。 哦， 系啊，即系我寻日咧亦都同我仔仔玩咗个游戏咧，我唔明点解芭比会唔知道、啊，因为你嗱两只手合埋啦， 系 合埋咗之后咧就好似一个祈求咁样嘅，而家即系WhatsApp 成日 send 嗰个咧求人做嘢嗰个 logo 咁样啦， 合十咁样啦， 咁但系净系两只嘅中间嗰只手指咧就向即 系交叉啦， 交叉右手嘅中指就向咗左边、左手嘅中指就去咗右边咁样，跟住一转嘅时候咧，细个时候玩咧就系变咗两只手指，一只咧就会向咗指住个天。一直就指住个地，咁望起上嚟嘅时候，点解你好似好奇怪，两只手指咧，唔同咗方向咁样嘅咧，咁、其实只不过咧系啲少少嘅 tricky 嘢嚟嘅啫。咁、我都寻日就同我仔仔玩啦，咁佢一见到嘅时候，梗系擘大个口得个窿啦。 好神奇啊！爸爸真系识变魔术 嘅，佢真系觉得好神奇。跟住试嚟试去都试唔到，教咗佢好耐，我估唔到翻嚟嘅时候，我同 Bobby 玩。又唔識喎！ 我頭先已經諗緊咁得意嘅，點解你哋即係喺度做緊乜嘢咧？原來做緊呢樣嘢。 係啊，試下啦。其實好多簡單嘅事情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嘅生活咧係開開心心嘅。咁啊，唔需要咧就係太多嘅物質啊嚇。有陣時人同人嘅溝通咧，先至係最緊要嘅。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啊 ，Didi 啊， 早晨， 哇，好似好耐冇见你坐喺度咁样， 系啊，翻到嚟直播室咁样，大家面对面讲得好开心啊， 系啊， 唔同啲啊， 系啊，同埋头先听到小白咁讲咧，都好开心啊， 系嘛， 系啊， 梗系啦， 真系好好啊，你真系生多几个都得啊，咁识教小朋友， 够啦， 好少爸爸咧， 我已经 足够啦，仔女身上啊， 唔系咁。你生得佢初，梗要陪佢啦。 系啊， 冇陰功嘅。 個個好似你咁諗就天下太平啦，好多都唔係噶嘛。我身邊個都唔係噶。 係咩？係 你哋掛住自己去玩 啊！唔係啊，我見你個仔都好乖巧啊。 哇！所以我咪用咗百分百嘅時間陪佢咯。 哦， 係啊，真係我唔會。好多人咧會擺低小朋友行開啊，去旅行啊，我絕對唔會由細到大。咁、但係咁唔代表唔啱嘅性格咯。 係性格啊， 性格唔可以話人哋唔啱。 我就選擇咗即係去旅行啊，帶埋仔仔啦。 係啊，有啲就好多朋友，我啲朋友好得意啊。佢覺得生咗小朋友啊，好 OK 嘅，俾屋企人湊咁就唔使理噶、所以就各各做法啦。 可能中意嗰種男人嘅浪漫啦、 啊，可以咁講、啊，你唔使幫佢講嘢啦。 唔係，可能天下間有好多人都係咁諗咧。 OK， 講到交通意外先 好 重要嘅 話， 嗱、 啊， 北大嶼山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欣澳啊，唔係欣啊，係陰天啊陰啊，近住欣澳對出中慢線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呢段路咧就開始車多噶，咁重複多次啦。北大嶼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中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呢一带开始车多噶，咁揸车朋友自己小心啦。咁另外路面方面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排到去果栏，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呢都系正常嘅。 咁啊，用路畅通就最好啦，即系最好咧，就系大家都希望翻工嘅人士啦，驾驶人士啦，因为出边咧有啲地方我都知道落紧雨嘅， 系啊， 咁啊， 真系大家都要注意啦，小心驾驶啦。 阿 Didi 咧咪讲咗个欣澳嗰个位嘅，而家嗰个即系啦，嗰个乐园嗰个咪叫欣澳嘅， 系啦，喺佢隔篱嘅啫。 系啊，其实系佢哋以前都系叫用嗰啲欣字做行头嘅，佢哋嗰啲名，因为咧欣澳点解叫欣澳咧？系因为佢近咗个乐园啊嘛，咁近个乐园就冇理由，你知中国人有阵时阴阳阴阳咁样啦，咁咪将佢个名字转一转，由个阴转做个阴咯。 系啊，你讲得啱，呢个历史冇错。 系啊，呢方面唔知啊，呢个 我真系唔知。 所以而家我哋行过嘅时候啊，欣澳欣澳，即系有一种欣欣向荣啊，欢欣快乐嘅感觉噶嘛。其实佢原本个名咧就有个有阴字嘅，阴阳个阴咁样。咁望起上嚟，唔好咪换咗去咯，系咪？即系譬如大美督咁样，以前咧个尾系因为尾巴个尾噶，因为佢喺大埔最尾嘛。咁但系发觉喂，下下都美咁样，唔系咁好、啊。于是乎咧，就用咗美丽个美，咁望起上嚟又靓啲吓， 系啦， 诗情画意啲，系咪？ 冇错。但因为咧，你喺地图咧搜寻咧，佢系一打咧，欣澳同欣澳系一段距离嘅，所以我就要讲翻正确嘅位置。 啱、啊，系 Didi 可以咧就要咁啦。 最细心就系你嘅呢、這个世界， 系咩？ 咁 细心啦、啊。好，继续同小朋友玩，开开心心。 好啦，唔该晒 Didi， 拜拜。咁啊，天气方面你要问下 O 咯。早晨啊 ，O 有冇落大雨啊？ 早晨，小白，早晨，芭比，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哇，啲雨停咗啦、 哦， 你 feel 到啊吓，十零分钟之后又会再落大雨，因为依家个天全部都系啲黑黑嘅云咁样啦，咁、啊，所以都今日都应该落雨嘅几率都好高好高，哇，琴晚啊直情落到叭叭声啦， 系啊。啱啊，我系喺最大雨嘅时候翻工啊，哇，个水泼咧点泼都系睇唔到嘢。 系啊，真系要小心啲啊！如果喺落大雨嘅时候咧，真系要第一揸慢少少啦，第二咧就系、是、开翻嗰个车头大灯啦，等对面啲人咧，即系迎面车咧都睇到你，同埋隔篱线啲人都睇到，哎系，隔篱有架车。 系啊， 如果唔系咧，因为太大雨咧，走神咧啊，有啲碰撞咧就麻烦，因为落大雨嘅碰撞咧，大家要攞把遮出嚟，又要讨论，又要淋湿自己，跟住哇，好似。即系陪了夫人又接兵啦，撞车已经系唔开心噶啦，仲要哇搞到成身湿晒，又特别怒气咁样，所以就即系落雨天嘅时候咧，驾驶啊应该要特别留意啦，唔系净系留意自己嗰刻嘅路面情况啊，即系要睇埋人哋隔篱车，喂有冇啲喂中瘟鸡出咗嚟先啊？即系俗语系咁样讲啦，即系人哋唔小心都会令到你好麻烦噶嘛，有阵时喺路面嗰度系嘛？ 系啊，不过有阵时如果揸车嘅时候咧，落雨天啊，大家就开车头大灯就好啦，唔好成日开高灯啊。 系啊， 开高灯咧，你啊自己真系睇得清楚。系啊，但系又照到人哋，再加上咧落雨嘅时候咧，因为经过地面啊或者个空间咧咁多水咧，其实造成一个好强嘅折射，咁令到大家只眼咧好花啊只眼，咁啊容易更加容易发生意外啊，咁大家留意住呢啲啦吓。咁 系啊，要留意呢啲嘢，仲有啊，即系经过啲大水浸嘅时候咧，咁啊尽量可以嘅话咧，如果你架车身高咧都唔好大力俾油啦，如果唔系隔篱架车咧突然间逢一声食晒你啲水咧，跟住。有啲司機咧，可能啱啱揸第一二年車咁樣咧，佢真係搶一搶牌咧，又撞噶啦。 係、 哎、 啊，係啊，會全黑噶。我試過俾即係對面線嘅泥頭車真係擠咗好多水過嚟咧。 跟住咧， 我成架車個擋風玻璃係黑曬、 哦， 維持咗三秒。你諗下揸緊車喎，好彩嗰條路係我翻緊屋企嗰條路，我真係好熟嗰段路，我真係我有三秒我睇唔到路，但係都要揸咯。 系啊， 好危险、啊， 好危险、啊，听你咁讲。 喺道路上边互谅互让啦，同埋都顾己及人啦，即四个字就最啱使啦。喺路面嗰度，咁啊，希望大家都做得到，特别系落雨嘅时候啦。 明白，明白。好啦，咁你快啲翻入嚟啦，唔好揼亲啦。唔该晒，欧转头今朝 support 到你，再同佢倾过啦吓。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有骤雨以及雷暴啦。早上雨势颇大，最高嘅气温咧会系大概去到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啊，本周余下时间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啊，咁啊都要提一提大家啦吓。早上6:40嘅时间啦，咁啊讲到 離島區嘅坪洲雨勢特別大，喺上午六點四十分嘅過去一小時錄得超過咧就七十毫米嘅雨量，有可能咧就出現嚴重嘅水浸啊嚇！咁啊天文台報道就係咁講啦，嗱仲話而家吹南風，坪洲喺我哋即係叫做九龍港島呢邊南邊噶嘛，係咪先？咁如果吹南風啊，吹緊上嚟，咁可能我睇緊嗰個咧，唔知雨雲或者雨帶係咪就係坪洲拱緊上嚟嗰啲雨水啦嚇？而家27度嘅氣温，相對濕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嘅，咁其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咧去到早上嘅10点嘅，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又一集晨光大学啦吓，今日继续请嚟咧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 ！Joyce 睇翻咧市场焦点啊吓，喺楼房方面咧就去翻新居屋啊，同埋白居易啊吓，9月10日啊接受申请啦。四大新居屋嘅屋苑咧就啊，包括有啲咩地段咧，粉岭啦、钻石山啦。火炭啦、彩和苑啦，同埋咧马鞍山嘅锦进苑，咁啊实用面积咧由278尺至到614尺啊，咁啊折扣咧就系63折嘅，咁啊要睇下房署有冇嘢 update 啦。问下 Joy 先啦，纯地段分析先啦，咁啊今时今日喺呢个楼市嘅环境，究竟啊新居屋系咪都系正咧？咁第二嗰样嘢就系、是、如果有得拣。边啲位置又会好啲啊？咁啊，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其实咧居屋嚟讲咧，每一次咧佢推售啦，都会发觉啦，都有啲市区啦，亦都有啲即系较为远啲嘅新界区啦。咁啊，通常咧啲市区嘅居屋咧就特别受欢迎嘅。咁啊，每一次咧都会咧即系好多人都系期望抽到市区。咁确实嘅，今次咧钻石山系一个即系价位啦，近市区嘅即系一个好地点嚟嘅。咁啊，当然啦，尺价亦都会贵啲啦。咁相对啦。譬如粉嶺啊，或者火炭啊嗰啲咧，就要遠少少啦，要搭啊，即係而家要搭得一程鐵路啦。咁所以咧，大家咧而家買居屋嘅時候咧，就要留意啦。咁同埋咧，我發覺好多人買嗰個居屋嘅時候咧，都要除咗睇地點之外咧，亦都睇下自己嚇、即係工作嘅地方啦，又或者咧家人嘅附近地方啦。因為咧，我有一個學生咧，啱啱買咗個居屋啦。咁咧點知咧買完之後咧，淨係貪佢個地點咧口好咁啊。咁但係原來咧，全部咧屋企人咧都真係住喺新界區嘅，咁所以有時咧唔係單一係睇真係 location 嘅，因為買居屋咧係住啊嘛，咁因為唔好擺一啲投資嘅 concept 啊，即係擺落去居屋度啊，即係唔一定係location 最好嘅，咁啊反而咧睇自己方便啊，我覺得緊要啲咯，係啊。 要問下 Joyce 啦，嗱頭先講咗地段嘅分析啦，當中有火炭嘅彩和苑咁樣啊，火炭呢個地方咧就係、是、我哋平時睇樓 O to O。少啲去讲或者少啲去睇嘅，通常就会讲沙田或者讲大埔或者讲白石角都有讲过，我印象之中。但火炭系少啲讲，咁呢个区域又应该点去分析咧吓？ 其實因為呢個區域就因為佢個配套上面咧就冇沙田啊，即係咁齊全啦，亦都冇咧大埔啦，即係咁多屋苑啊，咁多即係密集嘅屋喺入邊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買火炭咧，就要睇下啦。嗱，你會有一條鐵路嘅，咁但係係咪真係對自己係咁方便啦？因為如果你係住慣一啲即係落樓下就乜嘢都有齊曬即係好多元化嘅，咁就未必啱心水。不過如果你話想要清幽一啲嘅，咁其實火炭係一個幾好選擇啊，因為我有朋友住喺裏面都唔錯啊，即係佢住得好舒服嘅都。 可能係住火炭半山嗰啲啊，你啲朋友 係。 咁可能就即係個空氣方面又會相對好少少啦，咁樣。頭先阿 Joyce 都講啦，喂，四個屋苑新居屋嘅屋苑咁樣，喂，如果排序咁啊，鑽石山當然最靚仔啦。喂，如果俾你排咧，第二、第三、第四個輪序會係點樣咧？ 其實咧，我又覺得火炭、馬鞍山都係接近嘅。咁咧，第二、第三咧，即係就視乎你啦。因為馬鞍山其實環境真係確實唔錯啦，有個好似海濱長廊，係 啊，有沙灘咁樣，有個心形嗰個咁樣，可以俾大家跑下步啊，放鬆下咁係嘛？ 係啊，即係等於住咗喺港島嘅，即係似水灣咁樣噶啦，一路可以跑步。咁所以咧，馬鞍山或者火炭都可以選擇二三。咁粉嶺咧，唔係唔可以選擇。只不過較為遠啲， 咁啊，除非你工作環境係接受得到嗰個車程啦，咁否則嘅話都係建議即係搬翻近啲啦。咁但係粉嶺就平嘅，係啦，即係對於一啲首期唔多啦，甚至乎咧佢人工唔高嘅人士咧係好適合嘅，我覺得。 都知道啊 ，Joyce 你做嗰啲物業課程嘅講師咧，咁通常都會鼓勵一下啲後生仔上車啦，或者教導一下啲年輕人，喂幾時先係置業嘅時機啦？咁啊，常言道新居屋就應該是政府一個利民的措施嚟嘅，幫人置業安居嘅。咁喺抽新居屋嘅時候，有啲乜嘢需要留意咧？咁樣咁啊，交俾你分享一下啦。 如果抽新居屋嘅時候咧，首先就一定要留意自己嗰個供款能力啦，因為有時候我哋見到係即係佢哋係先睇嗰、那個嚇。location 先考慮自己能力，咁你買咗之後咧，就一路供咧就會吃力。雖然你話有房署去擔保你啊，我做按揭嗰邊咧可能會容易啲批核啊，甚至乎咧即係你話啊，房署可以之後咧可以退翻間屋俾佢。咁但係咧，我咁睇啦，即係買一層樓咧係即係好長遠嘅事，雖然未至話一生一世啦，咁但係咧你嗰個承諾咧其實係動輒十年啊，甚至乎更加長嘅時間。咁所以咧，我就好建議。即係如果即係自己係純粹一個負擔，係一個負擔嘅話咧，就唔好買咁貴啦嚇。咁反而咧係用一個輕鬆嘅方法咧去買居屋咧，咁又住得開心，又可以改善環境，咁就會好啲啦。 係咁，可能就言之就係住遠少少啦，個尺數唔好哇一諗住起碼兩房先啦、啊、咁樣。喂，其實如果兩夫妻夠住嘅，咁可能有啲位置都可以諗佢啊。咁都係啦，即係限米煮限飯啦。咁最緊要煮出嚟嗰啖飯係自己契嚟食，咁就 OK 啦嚇。咁啊，希望秉承呢個環節嘅志向啦，就係希望上到車嘅朋友咧都可以上車啦。咁樣咁啊，唔該曬香港經濟投資學院物業課程講師李榮斯啊 ，Joyce 同我哋去分析呢個新居屋嘅一個攻略啊。下集咧，我哋又發掘一啲樓市嘅議題出嚟講下啦。唔該曬 Joyce，thank you。 好，拜拜。 晨光大學。绝迹那多，平顺通通尖酸轻佻，作出判断。场内每个身体质素难争先，无业小伙只跟单亲母亲甩开辛酸，抗拒顺命的就冲线。出生始终躲不过搭上这旅台，抗拒宿命的齐七彩，各老 一些。恶运袭来无退色。 啊，一只新歌喎、 哦。嗯。 Rubber Band 嘅作品啊，咁啊都系自己炮制歌曲噶，咁啊叫做建议嘅。系。应该是跟啲运动有关的啦、 啊、 打锣打鼓咁样。虽然其实我开头听佢打鼓嘅时候有少少出啊，我唔系咪同呢个即系嗰啲同龙舟有关嘅咧？ 或者武术咯，通常打鼓都系咁。 龙舟过咗系啦，跟住谂武术啦，跟住系都系同运动会有关噶啦、 嗯， 或者同运动啊、打气啊咁样有关啦。咁我哋呢个暂时个唱片呢、這个介宣传碟个封面就冇特别讲啦。咁啊，迟啲揾翻。原因咧就再俾聽眾知道。好啦，咁啊望一望呢啲射擊練習通告先。今日由上八點至到晚上九點喺青山靶場就會進行射擊練習。咁啊日間練習嘅時候，該區附近將會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啦。同樣都係由朝頭早八點至到晚上九點，咁喺粉嶺新圍大嶺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時，區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區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啊，唔知道喺佢哋叫做叫射擊練習嘅期間落大雨咁、嗯、會唔會停嘅咧？好， 我真係唔知喎、 啊。 呢、啊這個我都冇經歷過，都冇識得有朋友係做呢樣嘢添。 都好好奇，即系成日读呢一个嘅射击练习，其实对佢咧都有好多嘅问号。净系知嗱、嗯，安全第一，梗系唔好去啦。 净系知道会有红旗同埋红灯咯， 都有好多好奇嘅嘢喺入边啦吓。好啦，咁啊，27度嘅气温啊，留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系生效紧啊。先听咧7:30嘅新闻简报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怀疑受枪伤，送到医院求医。警方话，45岁男事主胸口受伤，凌晨自行到伊利沙伯医院。警方怀疑佢胸部嘅伤口系枪伤。警方又话，案发期间事主驾驶嘅汽车喺柯士甸道同广东道交界停低，有人驾驶电单车向事主开枪。凌晨时分，伊利沙伯医院门外有一部车的车身多处受损的白色房车，车上没有人，驾驶席的车门打开，警方围起封锁线调查。大批探员同警员凌晨到柯士甸道同同军径交界的位置调查，当中几名警员在行人路排成一行，缓步向前推进，并用手电筒照住路面搜寻，又在行人路旁的花丛仔细搜索。期间，警方在路面用雪糕筒遮盖，估计是一个弹壳的物品。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科技罪案超过6400宗，当中网购骗案、躲聊勒索和网上情缘案件急增，相信与市民较多留家抗疫同工作，令网上活动增加有关。警方表示，口罩骗案随着近月供应较充足和市民警觉性提高，数字已经回落。另外，近日再出現騙徒騎劫通訊程式 WhatsApp 騙取金錢的案件，提醒市民不要隨便使用，提供 WhatsApp 驗證碼給其他人。若果親友透過通訊程式或者社交平台要求匯款，要先確認對方身份。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中毒事件有新進展，醫生說他已經脫離醫學人工昏迷狀態，無需借助呼吸機呼吸，对语言方面的刺激有反应。医生又说，现时要评估纳瓦尔尼严重中毒带来的潜在长期影响是言之尚早，会和他的妻子保持紧密的联系。英国传召俄罗斯驻英大使表示深切关注。外相南韬文说，一种违禁的化学武器被人使用是完全不能接受，要求俄罗斯必须进行全面和具透明度的调查。俄方否认落毒。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表示，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不应该过早下定论，又指俄方机构正进行调查，并愿意就事件对话。西班牙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期间新增超过26000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是第一个西欧国家累积病例突破50万。

都是要注意的。不过有阵时都在度谂翻啲球员确诊咧，其实第一佢哋都唔想啊，第二就系咧啊球员咯咁执整平时嘅日常生活啊吓，咁当然偶尔你可能 同埋身体状态咁好嘅人 咁 fit， 佢哋一定神操万练噶啦，系咪 攞个世界冠军系咪先？ 啦，又后生， 欧联打到第二， 系啊， 亚军， 佢哋都确诊咁啊。主要角度其实曼城孖宝咧都确诊呢个新冠肺炎啊，包括咧就系啊吓呢个马列斯啦，中场嘅马列斯同埋中坚啊纳珀迪啊吓咁啊都确诊咁啊， 嗯， 所以唉，即系肺炎呢家嘢咧，即系新冠肺炎呢家嘢咧， 系啊， 就无分体质好，无分体质唔好啊。 网球选手又肺炎之前咁样， 系因为佢哋理论上体能一定好过我同你， 系 咯，呢个一定啊。虽然小白你成日跑山或者做好多运动 嗰啲， 就算系啊，即系我都会打波啦，但系同真真正正嘅球员系争一截噶嘛，啲身体嘅质素同埋体能方面，但系佢哋就真系确诊，都几估唔到啦。 所以都提一提大家，虽然讲紧体育啫，都即系特别温馨提一提，唔好谂住自己大只冇事嘅，我咁健康，病毒嘅你点知啫？ 系啊， 系咪先？ 同埋你又知道欧洲其实啲地方又大啲，啲屋又大啲， 系咯。 你香港咁 密 集、啊，譬如你上一架巴士，嗰度起码闲闲地五十人啦、 啊，系啊， 即系坐喺一架巴士入边啊， 有企有坐咁样。 系咯，咁。所以大家真係 touch wood 自求多福，我覺得香港都算係福地嚟，希望疫情快啲退卻啦。 其實我掛住，真係好掛住以前啲熱狗巴士啊！ 唉，真係、啊、 開曬窗幾開心。 講開巴士啊，我真係向啲巴士司機致下敬啊嚇！咁但係唔知咧、哦，踢波方面啊，會唔會有啲咧拍大巴嗰啲咧啊叫做大巴戰術啊，就做啲防守啦？喂，今晚又嚟有波踢咯咁啊嚇！咁啊呢、這個免費電視台會有得睇啦。丹麥就對咧呢個英格蘭。咁样咁英格兰摆强阵啊，终于系啊，咁啊，哈利简尼啦、史达灵啦，呢啲全部都会咧悉数上阵啦，咁啊，仲有咧叫做祖高美斯啦，咁啊，呢啲都系一啲新旧夹杂啦，我自己形容为，咁但系你话喂丹麦方面有冇啲摆强阵啊？咁啊，即及拿神咧都系大家会认识嘅一啲球星啦，咁样，就当然啦，即系佢哋嘅当家球星啊，艾力神啦，仲有咧阿舒米高嘅仔仔啦，卡斯帕舒米高啊，咁亦都会咧喺场入边会有机会出现啦，咁啊呢啲都系大家焦点所在嚟嘅。不过 第二代喺江门 系啊，不过咧就要等到咧凌晨2:45咧先可以睇到呢场波吓。 咁啊，另外有一场就法国对克罗地亚，咁啊如果要睇麦巴比啊，唔使知啦，佢确诊咗咧，咁佢都要匿一匿埋先啦。 系啊，同埋欧国联咧，始终好多球员咧都会趁住呢段时间去休息下咁样嘅。咁啊，譬如之前有啲球队。有啲升级嘅球员咧都冇随队打呢一个比赛啊吓，咁、所以即系大家想睇球星咧就未必啦。不过你话喂叫做周中有冇波睇啊？咁啊当然有波睇，而且系都几好睇嘅一啲戏码嚟嘅，因为都有好多大家认识嘅球员啦。咁啊你话喂朝头早有冇波睇啊？都有波睇啊，但系咧就系、是、NBA 啦，依家进行紧嘅啦，就系多伦多速龙啦对 Celtics 啊塞尔特人嘅比赛啦。咁啊现时嘅比数咧53-27啊，打到第二节嘅2:20到啦，咁啊，你会睇到今场咧就波士顿咧暂时压住嚟打，但系咧上演到今时咁啊 ，NBA 咧要打第四节嘅，咁啊，即系第二节咧都未发力嘅，第四节咧先系认真打嘅时间咁样，咁啊，唔知咧系咪啊球场上边都系咁啦，依家咧佢哋啊已经系2-2打成平手啦，咁啊，有机会咧就系波士顿攞多一场嘅，咁啊之前嘅比赛嘅比数又系点咧？转个角度讲埋公鹿队啊，咁啊公鹿队咧就。虽然咧就赢波，但系咧输咗一个好核心嘅球员咧，就系字母哥啦吓咁啊。热火队咧就输咗俾公鹿队啦，咁啊，但系热火总场数咧都系领先3-1嘅咁样。热火嘅 Jimmy Butler 咧带领球队咧打得几好啊吓，咁系公鹿咧临尾都系118-115仅仅赢3分嘅啫，但系咧。字母哥咧，即系佢哋嘅当家球星咧，只系上阵咗11分钟咧，就攞到19分同埋4个篮板啊！不过咧就啊，真系咧估唔到啊吓，咁啊又扭伤咗咧呢个右边嗰只脚嗰度啊吓，咁所以呢个就要留意翻啦。至于咧湖人。 對火箭隊咧，咁啊總局數咧一比一啊，咁啊湖人117咧比109咧又贏翻火箭，因為大帝咧立邦詹士發威啦，咁啊瘋狂咁樣轟入去咧火箭隊咧。嘅內線嗰度，大家都知道火箭隊打五個得分後衛咁嘅格式啦，咁啊冇乜籃底啊，即係嘅球員嘅，所以咧立方詹士啊如取如攜啊，可以話喺籃底嗰度啊做到呢個效果啦，咁啊 有波攞噶咯咁樣， 係啦，咁啊 NBA 方面都會繼續風起雲湧啦，咁但係咧啊估唔到咧 F1 嗰度咧。有啲爆冷喎、 啊，點樣啊？ 係啦，咁啊，之前我同小白啊都有陣時會講下啲 F1 嘅賽車啦， 係啊， 因為即係係啦，新冠肺炎咁樣，頭先即係我哋講天氣嘅時候啊，都忍唔住講下車啦、 啊。 正所謂啊，人冇事啊，先做到世界冠軍噶嘛，咁樣咁啊，你信唔信咧？啲後生仔揸車會快過啲年長或者相對較為成熟嘅人、 啊，心浮氣躁。 系啦，咁样，但系咧，我哋平时喺路面咧，啲后生仔啊飞车啦，咁样啦，咁啊，当然我哋就系、是、啊持家有道啦，你又有大又有细，咁我都有个家庭噶嘛， 啊、 我唔想我嘅家庭粉碎好似架车咁样粉碎。 我好俾心机睇政府啲宣传片嘅，我健身咧我都会摆入去。 系啦，咁啊，即系大家都奉公守法啦，但系咧喺 F1 嘅赛事嗰度咧，咁啊大家好简单嘅啫，就系、是、斗快嘅啫，即系唔理咁多嘅规则啊，或者尽量在規則底下用做出最快圈速， 做出最快圈速， 做出最快圈速啊！咁啊 ，F1 意大利站咧，星期日啊上演戏剧性嘅争逐啦，主场咧出战嘅法拉利车队嘅双雄咧，包括咸美顿啊，咁啊被罚之下咧冲唔入三甲，反而咧就俾一队咧，哇！你听都未听过，因为车队 俾人罚，所以先入唔到三甲啫。 系啦，53圈咧激战之后咧， 即系加咗时间俾佢咯。 系啦，由艾法托利车队啦，咁其实大家都听过嘅，即系周街都有佢啲车嘅。不过就少啲、即系通常都系平治车队啊、红牛车队啊，咁、或者头先讲法拉利车队咁样啦，咁啊，但系咧就有啊，艾法托利车队嘅年轻新星咧，加斯尼咧就爆冷啊，攞到第一个首个分站嘅冠军， 系加斯尼啊嘛，系咪？ 系啦，咁啊，并且写下 F1 嘅历史咁、样啊，真系估佢唔到啊吓！加斯尼咧以1:36.39咧夺得今站嘅冠军咧，成为咧1996年啊之后咧首位搭上最高台阶嘅法国车手啊，佢仅仅以0.415秒咧力压啊麦拿伦车队嘅沙恩斯，而第三名咧就系、是加拿大神童啦史道尔啊吓，咁啊值得一提咧，咁啊喂呢位车手咧其实都相当年轻啊，大概20多岁到嘅， 系咯，佢都同法国嗰种格调啊唱反调， 系啊， 法 国 要慢 噶 嘛， 浪漫啲，唔系咁当然你话喂法国嗰度跑好多跑车噶， 系法国啲跑车我嚟俾你慢慢揸噶嘛， 系啊，你当嗰啲其他嘅品牌。啊，冇料到啊！咁梗唔係啦，法國車又好，歐洲車又好，意大利車又好啦，日本車又好，咁樣都係嗰句啦。人冇事先做到世界冠軍噶嘛。 咁啊，梗係啦。 咁啊，呢個都係F1 一個小嘅爆冷啦。咁啊，可以大家留意一下啦，偶爾即係都可以睇下呢啲賽車咧。又 係啊， 我自己覺得幾療愈嘅，因為點解咧？嗱，你平時揸車咧。咁都坐喺驾驶座嗰度好紧张㗎嘛，或者你会揸车，有啲朋友揸车会放松，但如果香港落大雨嘅时候你就会谨慎啲啦。咁头先都有讲话喂今日譬如有机会落雨，咁你又驚线胎，又驚即係对面又要开灯咁样。咁但呢你坐喺屋企呢，摊喺个 sofa 嗰度呢，睇人哋揸车揸到好快呢，我觉得真係一种享受嚟 㗎。 同埋我哋自己本身嗰啲车有冇啲好嘈嗰啲呢，即係放气蛙佬啊，有条好大嘅死气喉嗰啲呢。咁当然啦，你话喂我哋自己嘅车有就会嘈到人啦，但係嗰度係 F1 嘅赛道㗎。咁所以呢， 所以我成日觉得要嘈去嗰度嘈 OK 嘅。我有啲朋友呢特登买个好靓嘅音响呢，咁你以为佢听嗰啲嗰啲咁样啦，即係嗰啲胆机嗰啲啊。佢话唔系喎，佢专系呢买个靓嘅音响呢系我嚟睇 F1 喎。佢话啲引擎声好吸引， 系啊，即系样样嘢都有人中意啊吓。 喂， 你讲完呢一个法国嘅车队之后咧，讲下呢个塞尔维亚嘅选手边个咧？咁啊，梗系讲紧啊世界其中一哥啦，做高域啦。咁啊，之前咪因为即系意外啦，咁所以你就用个网球击中咗咧，即系嗰个嘅射线员啦。咁啊，而家咧就话到啦啊。 美国网球赛会啊，就以咧就系欠体育精神嘅行为咧，就做理由啦。咁啊，向呢一位嘅球星咧就罚款，罚款几多咧？罚款咧就系、是、嗱，过十八千万$10,000， 系 好啦。而且咧仲要褫夺佢嗱，呢、个咧除咗系睇佢褫夺咗佢杀入16强嘅25万奖金之外咧，仲、要咧就系、是。原来入十六强都有25万， 系啊，即系乜嘢奖金都冇晒咧，一铺清袋咯，金钱未望。 所以你话即系有阵时意外嘅冇人想嘅，不过佢都喺网上边咧就公开道歉咗好大篇噶啦，咁啊希望咧即系有阵时都佢自己都上咗课，就算有阵时打波打打下嘅时候唔顺境嘅。都唔好亂咁將個波周圍打， 冇發脾氣， 千祈唔好忘記自己係世界冠軍。佢個波一打出嚟個力度咧，真係好大啊！Sing song when I'm walking home, jump up to the top of LeBron. Ding dong, call me on my phone, nice tea and I'll get my ping pong. This is dead heavy, can't hit a baseball, I'm ready. Life is sweet as honey, yeah, this beat you trade like money. This time I'm alone, I'm into that, I'm good to go. I'm diamond, you know I glow up. Hey, so let's go. Here's少年团啊，啊唔知防弹少年团会唔会有一组叫做防雨少年团？呢啲天咪啱咯 ，OK 喎， 系咯嗬， 着晒雨褛咁啊， 系，Dynamite，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反正都是槍林大雨，但是槍林彈雨這些那些 terms 說出來的啦。 不知道啊，看看會不會有人組隊這樣的男團或者女團啊。 是啦，啊，當有機會的。好啦，國際新視野啊。 好啊，今早早呢就先問小白一個問題先。因為小白呢都幾跟得上現在的潮流啦，無論是時裝上啦或者 是造型上。時裝不是啦，時裝我真的不是啦。 但你个人呢都系俾人一种比较新潮嘅感觉嘅，即 系 因为呢 太好啦， 应该咁讲啦，我嘅目 标或者嗰个个标准咧，就系将你同埋普通嘅一啲家长去对比。 哦， 因为咧嗱，通常咧，如果你会去接小朋友翻学放学嘅时候咧，咁撞口撞面会见到一啲家长噶嘛。 系， 你有冇留意咧仔仔嘅同学嘅爹哋妈咪一般嘅打扮会系大概点样嘅？ 有， 系点噶？ 会系比我平实嘅， 系平实， 系啦。 平实的意思是即系着咩咧？例如， 普通的 T 恤，跟住可能短裤，即系长到膝头哥嗰啲咁样，就去接佢咁样咯。 哦， 系 因为你个仔仔细啦，咁所以就未必会遇到我今朝早讲嘅呢一个问题嘅。咁原因咧就系话咧，见到有一啲嘅年轻一啲嘅爸爸咧，如果去接小朋友放学咧。而你个小朋友又可能系读紧中学嘅时候咧，吓、会唔会俾人误会咗？ 兄弟啊， 唔系父女或者系父子关系、哦，反而系其他关系咧？ 哦，当咗佢系情人啊？ 嗯， 唔系啊嘛， 冇错啦。 咁系个阿爸 keep 得好，定系个女个样生得成熟啊？ 嗱，呢个咧就真系见仁见智啦吓，即系讲紧咧就系韩国啊，韩国咧有一个嘅冻龄爸爸咧，咁就去接佢个女放学。咁其实呢个冻龄爸爸咧， 爸爸真系张智霖噶咯。 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吓，望落去又真系觉得。又唔係話好唔似一個爸爸嘅，因為咧講緊其實佢自己就四十幾歲噶啦，咁女女咧就看似 女女係讀咩？ 中學，中學，亦都唔 好早生喎、 佢，係咯，都算係啊，我都冇計過呢條數啦。咁咧就老師咧有一次咧見到阿爸爸去接個女放學嘅時候咧，就同阿女講咗一句温馨提示嘅説話，就係話唔好咁早拍拖啦。 嗱，我系佢个女，都会好似我头先咁样冷笑咗三声。 我相信咧，佢当时可能系呆呆啊，你点解咧咁？咁然后咧，阿爸爸咧都听到嘛，因为喺隔篱。咁爸爸咧就 爸爸仲笑得开心，话俾你听，我肯定如果我系我系佢阿爸，我笑得仲开心。 咁爸爸亦都系即系都有啲尴尬咁样咧，就同老师讲翻，其实咧我系佢爸爸，就唔系佢嘅情人， 唔使尴尬啦，呢啲安娜位嚟嘅，梗系舐啦。 因为咧嗱，事完点解会有构成咗呢一个咁得意嘅笑话咧？就系、因为咧，原来咧呢个爸爸咧喺个家庭入边咧系主要负责去接个女女放学嘅、因为佢有车啦嘛，咁咪揸车就车个女翻学放学啦咁。咁放学嘅时候咧，爸爸就真系会去到门口等个女嘅、而个女咧，因为同个爸爸关系平时系好密切嘅、所以一见亲佢咧就好开心咁样，系啦，好开心咁样走埋去啦，好嗲咁样翘住佢嘅手臂 然之后咧又会即刻密密针啊！啲好密切嘅举动咧，就令到老师咧产生咗呢一啲嘅误会。咁佢哋咧原来咧唔系第一次俾老师咁样叫停咯。原来咧喺女女即系自从升到中学咧咁耐咧，因为女女已经17岁啦，即系都好几年啦。即系可能升中学13、14岁、5、6岁嘅时候咧，已经俾好多唔同嘅老师咧误会过。佢系早恋噶啦，以为佢拍紧拖，因为哇咁大胆猖狂，我男朋友企仔喺学门口嘅咁样，咁就系因为呢一啲即系翘手臂啊，讲嘢好有讲有笑啊，同埋就大家即系好似啲眼神咧，好充满住呢个爱咁， 系啊， 咁就令到人有呢个误会咯，咁结果咧。那個老師其實本身是不信那個是爸爸嚟嘅， 唔係要 check 身份證啊嘛， 冇錯， 唔係啊嘛， 最後個爸爸是真的需要拎自己張身份證出嚟俾老師睇， 嚇、即係校務處嗰度第一對同註冊嗰個爸爸媽媽個名係咪一樣？ 真係慘，咁然後咧呢件事先至解決咗呢個誤會，咁最後咧老師係向佢哋道歉嘅， 不過都係一個美麗嘅誤會嚟嘅，我覺得呢、這個 係嘅，其實我諗如果作為爸爸能夠年輕到、即係個樣啊年輕到。老师会误会是个女17岁的女嘅男朋友的话，咁都应该几自豪 啊！系啊，即系我自己从几个角度睇啦。第一，一点解话美丽误会呢学校第一个认错咗佢系个情人啦。 系啊， 但系学校咧即刻好呃咧，就喂要提一提个学生。 嗯， 即系如果有真系有同样嘅情况，第一其实学校系一个好把关嘅机关。 系 好啦，跟住咧仲要去核实。 我哋就覺得好笑啫。 爸爸又好合作啦，拎新聞整出嚟。 爸爸又好合作啦，咁我係阿爸，我咁樣一個光榮，我梗係合作啦，係咪先？ 我真係四十幾歲啦。 咁、啊、但係你睇到咧，其實學校個把關真係好重要喎、啊。嗱、嗯，老師咧亦都係望得好清楚，仲要佢 check 埋身份證啊，確保呢件事咧係唔會再錯。即係佢哋已經搞錯咗啊嘛，已經做咗個笑話啦嘛，咁佢哋梗係唔希望再繼續笑埋落去啦。咁同埋咧，即係爸爸又好合作啦，同埋咧，即係爸爸個形象啊，可能令到大家會覺得咧啊，因為爸爸後生啊，咁所以咧，同個女女咧就直頭似情人添。 嗯， 咁呢樣嘢咧對個爸爸嚟講係一個美麗嘅誤會嚟噶咯。係 啊， 即係我係個爸爸，我都會。你要出心就冇问题啊，因为我真系佢阿爸啊嘛，系咪先？咁我又好安然接受、啊，咁但系又带出咗另外一样嘢，我又喺度谂啦，系、嗯、有阵时咧，即系我哋去接啲仔女 放学嘅、 啊、 时候，嗯， 我哋有阵时真系执得正少少、 嗯， 可能会好啲，即系始终咧，我哋喺嗰一刻咧，我哋系代表咗。我哋嗰个嘅仔仔嘅，嗱成日都话啦，做仔女千祈唔好丢阿爸阿妈假啊嘛， 喂，而家调转啊嘛， 其实应该要调翻转谂，我哋做阿爸阿妈嘅，如果喺啲仔女面前咧，千祈就唔好令到佢哋喺啲同学仔啊，喺、 嗯、 啲老师面前咧就失威，即系唔系话要好劲，起码俾人哋觉得，喂啊，原来咧。这个小朋友他爸爸妈妈呢、啊、都好好懂得尊重、哦、好大体、哦嗯、谈吐举止呢都好斯文的、哦。咁即係老师都会有个印象就係、是、啊唔怪之得这个小朋友可以咁样啦、 嗯嗯。 又或者会諗啊这个小朋友他喺屋企一定呢会大概个生活呢系点样啦。咁、嗯、我諗呢对學校同埋對家長咧，都係啲好事嚟 嘅 喎。 都的而且確係嘅，亦都係一種身教啦。咁當然呢個身教其實咧，平時喺屋企同小朋友相處嘅時候咧，已經一路都係咁噶啦。 嗯， 其實有時真係嘅，家長係點樣去表達自己啦？無論係表達情緒好啦，表達意見好啦，或者點樣用一個方式去同個小朋友溝通同埋討論問題啦，其實都係小朋友會完完全全學曬你嘅。 係啊，即係有時喺屋企講一啲口頭禪咧， 學到足噶。因為咧，我最近見到有一個家長。本身都有少少系难相处嘅，咁、 嗯、 我就一路都冇见过佢个女女系点样啦。吓、啊，有一次咧上堂嘅时候咧，即系大一百大班人见到啦，吓、啊，跟、 啊、 住我觉得嗯，真系好似佢妈妈。 系啊，所以咧家长喺屋企咧啊，你可以锡你自己小朋友，但系咧有阵时都要睇住啲火位啊，如果唔系咧就擦火啦吓。 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194点，升104点。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英镑10.203，瑞士法郎8.462，欧元5.646，加元5.922，新西兰元5.189，欧元9.1638。每百日元兑港元7.29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14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1.32美元，卖出1932.13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雷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黄大仙、沙田同西贡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离岛区嘅平洲雨势特别大，喺上昼6:40嘅过去一小时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雷暴。朝早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昼10点。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洪隧啦龙尾骏发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邵氏影城一段咧就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系 Lazy Lion。为咗抗疫，要避免聚会同大型活动，活动嘅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嘅地方，亦唔好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嘅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系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嘅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喂，有冇铺好绝缘地石啊？ 喂喂，细 B， 失惊无神咁大声做咩啫？吓死人咩？ 李 Sir， 我用紧指差呼清当中嘅呼清去加强行动嘅影响力啊嘛。 你系咪真系识得应用指差呼清噶？ 其实咧唔系好识嘅啫，估估下啫。 工地安全咧，边有得靠估噶？想知点样可以实行指差呼清嚟减少人为嘅错误？唔该你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六十秒啦。 我系 Barbie 林慧，朝头早咧，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嘅《完美的一天》咧，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噶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温暖系我的被子。 哇！今朝早咧，这个九月八号嘅早上咧。確係外出嘅天氣都幾係論盡喎，做咩我哋直播室嗰個天氣告示板好似揾唔到位再加啲字落去咁樣， 滿曬， 滿曬，滿滿的， 滿滿的， 滿滿的好多特別嘅通告，加埋呢個天氣嘅預測咧，要同啊聽眾朋友咧就逐一去講翻先得啦嚇。咁啊，你而家聽緊嘅就係香港電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線直播室，有我彭仔，有Barbie林慧，亦都有阿歐。 系早晨啊，彭爷， 我哋讲边样先咧？ 哦，咁不如 最重要嘅， 最重要嘅先讲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先啦。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啊十点钟，咁啊依家气温27度啦，相对湿度咧93%啊，但系有一段字咧系红色嘅，咁啊红色嗰段咧交俾 Barbie 帮我哋睇睇佢好嘛、 嗯？红色嗰段咧就系关于呢个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嘅，咁啊离岛区嘅平洲雨势特别大。在上午的6:40和过去一小时都是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 嗯，咁啊，都是6:00的时候发出啊，咁而家都过了一段时间，不知道会不会好翻啲咁样，希望是咁啦。咁啊，至于详尽的天气预测咧，又会是点咧？今天啊， 今日咧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同埋雷暴嘅，早上雨势颇大，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嘅。 咁啊，正话咧，我九龙东呢一方面咧，即系翻嚟电台嘅时候咧，彭仔咧吓，路经嘅道路上面咧，虽然都有落住雨，但系咧嗰个雨势就叫做好彩地，唔系话太过。淋淋淋咁樣，咁有咩即係影響到交通啊？不過咧喺圖上都見到有一宗嘅交通意外發生嘅、 哦， 真係。咁、有一架旅遊巴，應該係啲村巴嚟嘅。即係接載啲屋村嘅啲住户咧，即係可能翻工咁樣，就有啲輕微意外咧、就同前車就有啲碰撞咁樣。 好彩你早咗出門口嘅，如果唔係條將軍澳隧道都塞到，媽咪也不認得你啊！真係。 咁啊，總之大家咧，即係喺呢啲天雨嘅。时势底下咧，都要分外小心啦，尤其是系驾驶者啦吓。咁至于今天咧，喺呢一个嘅通胜睇下啲传统智慧先 吓。 嗱、今日咧呢一个嘅农历方面啦，我哋啊要睇睇啦啊，今日九月八号咧就农历嘅7月21啦。今日咧就话咧适宜沐浴，冲翻靓凉啊，除服吓。仲有捕捉，唔知捕捉啲咩啦？ 系咯， 仲有系破土咁样。咁今日 忌咩呢？就忌祭祀啦、嫁娶啦、入宅啦、安床啦，同埋开市、探病都忌嘅，咁讲，咁呢啲大家参考一下嘅啫，咁至于究竟个市今日究竟我哋用一个乜嘢嘅心态去面对，又或者系点样去分析咧？好快咧，阿 O 咧又会揾嚟我哋嘅财金达人咧一齐去了解一下咧。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其二个市啊，点样分析好呢？阿 O 系啊，我都唔识分析，所以咧要交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同我哋分析啊。 当然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系 早啊， 早晨啊 ，Kenny， 早晨早晨 ，Hello， 会唔会开个蓝牙咧 ？Kenny， 早晨， 听唔听 到？ 系早晨，早晨。 系 Kenny 可能大声少少啦，因为咧今日个市方面咧都需要留意翻，因为睇到咧九月份啊港股开局啊，到目前为止咧真系麻麻地啊吓。琴日咧恒指要跌嘅，跌105点啦。咁啊，睇到嗰个恒生科技指数咧就跑输大市添，跌347点啊。咁但系有啲股份系逆市做好嘅，咁啊，但系今日嘅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交俾你啦， 咁啊，似乎都系因为另外琴晚美国又冇事啦，就变咗就冇一个系指引啦。咁但系就整体嚟讲，个大市方面咧，就系、之前都好点讲啦，上次个几次250天平均线都冲唔破之后嘅话咧，咁就开始有一啲系回吐压力。咁啊，亦都系即系跌穿咗之前咧嗰啲系支持位嘅。咁因为而家就睇翻咧，就系嗰个系市况方面咧，啲业绩都过咗啦。咁所以就冇乜特别新嘅新嘅原动力啊、指引啦，咁所以个市况方面咧，就似乎都大家都系观望喺翻比较重啲啦。咁所以形成咗购买兴趣咧，就相对嚟讲减少咗啲咯。 咁再加上有啲唔太好嘅消息啦，譬如卷入嗰啲晶片战争啊，咁啊，中芯国际琴日单日都跌23%啊，咁都几惊人啊。不过即系唔好又讲下，好又讲下啦。 亦都有啲朋友咧就磨拳擦掌，即系如果系抽到嘅话咧，今日咧就会睇下睇下佢赚几多啊，或者系点样啦吓。咁就呢一个咧打破港股历史动之纪录嘅农夫山泉，咁啊今日挂牌噶啦。阿 Kenny 点样分析呢一只嘅新上市嘅股份呢？ 咁其實基本上琴晚大家睇到暗盤價都知道㗎啦，即係講緊差唔多接近一倍嗰啲咁嘅升幅嚟㗎啦。咁就即係最主要呢只股份方面咧，就真係好 hot 嘅，因為喺嗰個認購時間方面咧，其實唔單止係IPO 啦，就算國際配售方面咧，都係好多投資者向預咗嘅。咁所以大家都會預期咧，佢上市之後咧，都會一定嘅買盤支持住咯。咁同埋而家都係個主題講緊啦，除咗新經濟之外嘅話咧，另一個好重要主題講緊呢個係內需消費啊、內循環啊嘛。咁呢個行業就啱啱就直正呢一啲咁嘅即係潮流啦。咁同埋再加埋佢本身喺嗰個係即係內地方面啦，呢、這個樽裝飲料水咧，我哋上一次都分析過啦，個 market share 係最大㗎嘛。咁同埋都係咧講緊呢個生意一年做緊係600多亿嘅喎，個銷售額係好誇張。同埋毛利率都係好高，咁所以如果你買一啲行業嘅 leader 嘅話咧，佢就係必然係即係首選嚟。咁所以好多基金可能即係係集中焦點喺一啲內地嘅消費市場嘅基金方面咧，都可能未來要揸住股份嘅，咁所以形成咗咧佢嗰個升勢方面咧，可能都會持續一段時間咯。 係，喂，咁啊 ，Kenny 啊，自然有一啲嘅散户股民咧就會喺度諗啦，唉，我抽新股嘅時候抽唔中我啦，好啦，咁啊，究竟我可唔可以買二手咧？即係今日就等人放啲出嚟，我咁我吸唔吸納好咧？ 係 啦，到時個價又好高嘅咯。 係啊，我覺得睇價咯，嗱，即係好似呢個股份，頭先我哋都講。 都有個中長線嘅投資價值嘅。咁你睇翻其他嗰啲消費股啦，咩海底撈啊，或者係嗰啲就算呢個係做方便面嘅，呢個係康師傅啊，或者係啤酒股，其實佢哋都持續一個升勢喺度嘅。咁所以呢個股份，我覺得都係可以睇長，但係爭在而家頭嗰幾日咧，都係比較。波動性大嘅，咁如果你突然間扯高咗個價錢咧，太過貴買嘅話咧，咁可能就即係叫做蝕底咗咯。咁我自己覺得咧，都係噶啦。呢啲股份方面咧，我覺得都係唔好一次過去買，因為你而家大家都係摸索緊咧嗰個係合理估值嘅時間啊嘛。就算你心目中想再個中長線投資嘅話咧，你都可以分兩三注去買噶，攞咗個攞翻個平均嘅成本嘅，咁就變咗你嗰個係成本價方面咧就會合理啲咯。 分段咁樣去 吸納係咪啊？如果抽到嘅朋友，恭喜你啦！咁啊有啖水飲下啦，咁啊喺呢啲口渴嘅時間嗰 啖水真係 單止飲水啦， 咪係咯。 唉，咁啊， 回甘添啊！ 好啦，咁啊，琴日咧有啲叫做港股通嘅新季啊，咁啊，即系都知道港股通嘅换码啦，无论系深港通以至沪港通方面都有啲换码嘅，咁有几只股份都抽升啦，包括咧信达生物啦、959啦等等啦，咁样咁啊，其实呢啲换码嘅股份系会持续地有一啲北水可以大手买入啊，定还是系纯粹琴日一？種儀式感啊！見你換馬，我就買一買啦， 陪下你，俾個面， 俾你個面子啦，俾你嘅面子咁樣啦。咁啊，點睇咧 ，Kenny 呢啲？ 咁啊，當然其實隻隻都唔同嘅，即係唔係話一定入咗呢個係港股通方面咧，就啲北水一定買嘅。咁但係起碼你入咗港股通之後咧，就多咗一個係資金嘅來源咯，即係多咗呢個北水。咁同埋北水方面，大家知道啦，其實就一係就買，一買嘅話咧，其實佢就購買力可以好勁噶嘛。你睇翻。內地股市方面咧，嗰個market cap 係講緊七十幾萬億噶嘛，香港都係講緊四十一萬億到啫嘛，再加埋你內地方面咧，嗰個係即係 M 二嘅貨幣嗰個總量係講緊超過一百萬億噶嘛，咁所以其實仲有好多錢都未落入呢個資本市場嘅，大家都係真係好 hold 住 target 啲錢咧，就可會唔會進入呢個係港股通裏邊啲股份咧？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即係資金來源，但係當然要睇翻第一就佢哋個口味啦，即係買邊一類型嘅股份啦。第二，嗰間公司本身係咪有吸引力喺度啦？咁我覺得值得留意就係話，嗰、那個信達生物呢啲啦，即係生物製藥股，因為之前咧曾經有講過咧，就話因為呢啲股係冇盈利啊、冇收入嘅，咁就唔會納入港股通噶嘛。咁但係突然間又而家又納入嘅話咧，都係一個即係 surprise 嚟嘅，我覺得。咁同埋因為始終呢啲股咧喺內地都係受歡迎嘅，咁亦都係估值嚟講咧，係 A 股市場都係高嘅，咁所以我覺得依一方面咧，長遠即係如果即係可以引入呢啲北水嘅錢嘅話咧，對呢啲 B 仔股嘅幫助咧係大嘅。 咁啊，炒股民可以部署下，同埋留意翻，同埋留意下內地北水嘅口味啊！呢、這個先係重點啊！因為我哋嘅口味同佢哋口味可能係唔同啊，喺投資股份方面 應該係嘅，應該有啲不同嘅。 好啦，咁啊，最後講埋呢個啦，金九銀十咧就係傳統嘅一個口號嚟嘅。咁啊，今年究竟係咪實現得到咧？咁啊，見到內房股都有啲升勢啦，包括恒大咁樣話七折賣樓喎，咁呢個係 surprise 啦，即係同你講話，喂，彭仔，喂你想買樓啊？係咪？我 想啦， 七折賣俾你啊！咁你哇，可能真係會排大隊嘅喎，係啊，咁樣啊，咁啊都係好有實力嘅一間發展商啊！咁啊點睇法咧？咁究竟呢一個內房股係咪都近排會有啲升勢啊 ？Kenny， 嗱，佢對七折賣樓咧就對恒大就唔好啦，對消費者好啫，但係對恒大就唔好啦，因為最主要咧就其實你睇到恒大上半年嘅業績，你都見到噶啦，佢雖然個 turnover 係有增長啦，增十幾20%，但係咧個bottom line 咧嗰個純利跌咗50%嘅，就係因為佢要減價賣樓，所以令到毛利率就跌咗成9%嘅。咁恒大就係好特別，因為本身其實佢雖然賣樓好勁，但係個負債都係好鬼誇張噶嘛。咁所以變咗咧，你見到佢都係持續性咧，都係要需要一個積極地賣樓咧套現咧，就去將個增加個現金流啊去減大嘅。咁所以變咗。就 已經係險下喎， 必係間間咧內房股都受惠呢個金九銀十。就算你賣樓賣得好嘅話咧，如果你要減價咧，就要犧牲咗個毛利率咯。所以你見到啲內房股其實係個別發展嘅，即係同以前好唔同。以前咧成板一齊升嘅，但係而家你睇翻咧，就頭先提過恒大咧，股價走勢咧 係麻麻地由廿幾蚊係碌落嚟嘅。但係調翻轉咧，嗰啲咩核心創展呢啲咁，或者係一個係世貿呢啲嗰啲毛利率比較高咧，佢哋股價係向上嘅，所以你要揀咯，值得。 係咁啊，真係要多啲做功課。唔怪之恒大都要做電動車啦嚇，咁可能即係要開多一個面。 邊度嘅？係老闆做嘅。 老闆做，老闆印啊，即係許家印就印啲車出嚟咁樣嚇。咁啊，唔知係咪咁啦？你當調笑又好啦。咁啊，今日睇實大市嘅走向會係點啦？咁啊，希望 攞咗好多功課啦。 係啦，即係都係嗰句啦，有抽身。股嘅抽新股啦，咁啊，如果持有股票嘅，希望今日个市都升翻啦。九月开局都比较削削地，Kenny 系咪？大家都观望啊，以至市场气氛都 麻麻地。因为尤其是你中美嗰个关系会唔会又再升温咧？好似头先你一开波都讲过，就系中心嗰样嘢啦。咁啊，究竟越接近呢个十一月嘅话咧，就越其实紧张喎，因为佢要越争取个选票，增加自己嘅胜算嘅机会啊嘛。咁所以如果特朗普如果系个声望跌嘅话咧，咁啊反而调翻转小心啲啦，会唔会再出一啲辣椒出嚟啦？ 系再揸紧啲条颈啊！ 系啊，真系啊！咁啊，即系信息万变嘅。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声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该晒 Kenny， 我哋听日经过 好 嘛？ 好，拜拜。 三年借我。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 生命这好。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二台通识60秒， 表姐，我 DSE 考得麻麻地，到而家都未揾到工啊，点算好啊？ 咁你不如试下参加劳工处嘅展翅青见计划啦，佢哋专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人提供一站式求职服务，其中会为学员提供6至12个月嘅在职培训，等佢哋可以边学边做，累积工作经验噶。 听落好似唔错喎，我有兴趣试下。不过使唔使钱噶？你知啦，我边有钱喎。 放心，参加展翅青见计划系完全免费噶，佢哋仲全年招生添。由今个月起，计划仲会发放留任津贴俾参加在职培训嘅学员，鼓励佢哋接受同完成整个在职培训。 哇，仲有留任津贴咁好啊！会大约几多钱噶？ 视乎培训期的长短，参与全职在职培训的学员最多可以拿到12000元，而兼职在职培训的津贴额就是全职的一半，都不错的， 直头好吸引添啊！可以边学边做，仲有留任津贴，啱晒我啊！等我都即刻上展翅青见计划的网站了解多啲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彤、莫莉。 二台通识60秒。 Docto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80年代嘅英国咧，就系盛行所谓 New Romantic 嘅音乐。其实对 Doctor Music 嚟讲啊，只不过系一个称号而已，方便嗰啲 marketing 嘅朋友咧去 launch 佢哋嘅 product。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 New Romantic 的潮流呢是将美国呢是彻底这样攻陷的。曾经试过在世界榜上面呢10大最受欢迎歌曲里面有7首歌呢都是来自英国的。什么 Duran Duran 啊 ,Culture Club 啊 ,George Michael, 全部都是当其时美国年轻人的偶像。今个礼拜介绍一下 New Romantic 当中有个不错口碑的二人队伍 ,China Crisis。China Crisis 曾经是在他们其中一张唱片的封面上面印过4个中文字，其实就是直译过来的中国危机。据闻乐队用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看了中国历史黄祸，所以给个灵感他们就是改了做这个乐队名。China Crisis 一直在英国是有些名气，但是当其时要好像其他的 New Romantic 队伍那么成功，他们一定要将音乐横到大西洋去到美国。在70年代尾红极一时的美国 Jazz Rock 队伍 Steely Dan 就有那张经典制作叫做 Asia， 其实个 Asia 呢就不是 ASIA， 就是 AJA， 而个 J 字呢就是用毛笔写的，个封面设计呢就很有东洋味，我相信呢又是那些西人懂得分即是日本和中国的关系。结果呢 China Crisis 呢就请了 Steely Dan 的成员 Walter Becker 呢监制唱片，亦是他们唯一的一张在美国叫上过下榜的大碟 Flunk and Imperfection。 单曲咧系一首带有浓厚中国味道嘅调子。今日 Doctor Music 向你介绍 China Crisis 嘅 Black Man Ray。 出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十二点到凌晨两点，陈小宝，心地任我行。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嘅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嘅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嘅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爱上一个不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好，咁啊喺听咧，阿芭比讲俾彭爷爷听嘅一件事之前，要先再提提大家， 系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十点正。 嗯、 好，芭比有请。 系啊，请问两位男士有冇集邮嘅习惯呢？ 哇，边种集邮先？ 影相嗰种集邮定还是点啊？ 梗系要你讲清楚啦。 系储邮票。 哦，冇啊。 哦， 我细个有噶。 细个有，咁你细个储落嗰啲邮票依家喺边啊？ 喺屋企咯。 我以为攞咗嚟寄信添。 系啊，我攞去卖咧，佢话。 你攞去賣啊？ 想啊，想啊，好多噶。 你儲嗰啲好勁噶， 係咪卡通貼紙？ 唔係啊，未十二生肖嗰啲咯，係啊，一九九八年嘅時候儲，跟住同埋嗰啲女王頭嗰啲郵票我都有好多啊。嗰陣時阿媽話會升值， 投資 係啊，但係其實唔係好貴嘅啫，原來即係到目前為止可以俾個參考數據。 升值唔係好多， 係啊，個升值潛力唔係好大嘅啫，即係郵喺度咯，即係可能你一兩蚊買張郵票翻嚟，佢最 maximum 即係可能即係百零。二百蚊， 呢啲都好叻噶啦，升咗成百倍。 小全章嗰啲，哇！一九九八年到依家成廿年啦。 如果真系咁好咁好揾嘅，我啲铺头仔就唔会仲系 keep 住喺度帮你搞邮票啦。 你都好啱，不过嗰啲硬币咧就会或者纸币咧就会升值潜力大啲。 咩事咧？做乜问我哋集邮咧？ 系啊，因为咧，其实咧下个月咧 又有嗰啲咩小型章啊，嗰啲嘢做啊， 又有啲新嘢出下啦。咁咧今次咧就系出呢一个嘅著名漫画《风云》为主题嘅邮票。 咁好多人会， 我都相信系会啦。 你中唔中意睇啊？《风云》 我麻麻地 嘅，系嘛？ 我就 有睇過， 支持大家去欣賞， 支持 你去欣賞。 唔係電影你都有睇過嘅《風之輕雲》，即係鄭伊健同埋郭富城啊， 有電影就有睇過。 咁呢一套漫畫都確係香港之寶嚟嘅，咁所以都會知道佢是什麼來頭。 係咁啊，都劍嘢啦。 但係今次出郵票啊？ 係啊，佢出郵票嗱，咁亦都係作者咧馬榮成自己親自畫嘅一啲郵票冊啦，跟住亦都有首日封啦，咁同。埋都有唔同嘅一啲图案咧，系特别设计嘅。 系啊， 好话要睇一睇啊。 梗系啦，喂， 咁 系收藏价值 是香港邮政出噶。 系啊系啊， 哦，都好靓喎，彭爷睇到啲照片， 系啊， 爷爷靓， 系啊，都系。 仲使问嘅？ 你又靓，啲邮票又靓，因为 点啊？又喂。又要去排队唔好啦啩？ 系啊，我唔知到时会排成点啊。 网上订购得唔得？ 今年咧，佢讲到明咧，限量系发行5000套，每个人只系最多可以买两套嘅啫。同埋真系咧，而家网上咧就已经有得下载嗰个嘅订购表格噶啦。 哦、好啲， 我以为网上已经有炒价出现咗啦，已经 好啦。 哦，唔鼓励啊， 唔鼓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一名怀疑受枪伤嘅男子凌晨自行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警方已经将案件列作企图谋杀案。事主45岁，警方表示，案发时事主驾驶私家车喺柯士甸道同广东道交界停低嘅时候，有人驾驶电单车向事主开枪。警方凌晨时分喺柯士甸道搜查。 有警员排成一行，用电筒在行人路搜寻，又在路面用雪糕筒遮盖估计是弹壳的物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提出美中经济脱欧的想法，暗示如果两国不再开展业务，美国将不会蒙受损失。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形容脱欧是一个有趣的词语，又说美国损失了数十亿美元，如果不跟中国做生意就不会损失那么多美元，所以应该开始思考脱欧的问题，将就业岗位从中国转移回美国。特朗普又再次指责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对华政策软弱，说如果拜登获胜，中国将获胜，因为中国将拥有美国。他誓言会令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超级大国，一劳永逸地结束美国对中国的依赖，无论是脱欧亦或是再征收高额关税，美国都将结束对中国的依赖。解放军指责印度边防军再次发非法越线挑衅，要求印方立即停止危险行动和撤回越线人员。解放军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水利表示，印军昨日非法越线进入中印边境西段班公湖一带，向前来交涉的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人员鸣枪威胁，中国边防部队被迫采取应对措施稳控局势。张水利批评印方行为行径严重违反中印双方有关协议协定，推高地区紧张局势，极易造成误解误判，是严重的军事挑衅行为，性质非常恶劣，要求印方严格约束一线部队，严肃查处鸣枪挑衅人员，确保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又说战区部队将坚决履行职责使命，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印度在24小时内新增超过9万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累积病例突破420万宗，超越巴西，在全球排第二，仅次于美国。累积死亡个案方面，印度有超过71000宗，全球第三，排在美国和巴西之后。印度的新增个案主要来自5个邦，虽然国家未摆脱疫情，但由于自今年3月以来已经失去数以百万计职位，因此政府继续放宽封锁措施，希望挽救受重创的经济。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180点，升8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1，日元106.3，瑞士法郎0.917，加元1.31，人民币6.831，英镑兑美元1.315，欧元兑美元1.182，澳元兑美元0.728，新西兰元兑美元0.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7.89美元，卖出1928.63美元。天气方面，离岛区的平洲雨势特别大，在上午6:40的过去一小时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雷暴，朝早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围村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啦，亦都影响到朗天路上翻去元朗公路嘅支路挤塞，排到去朗平路对出。重复多次啊，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围村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咧排到去红天路噶。咁红天路嘅支路上去元朗公路挤塞，龙尾过咗红字路啦。咁朗天路上去元朗公路咧，亦都系挤塞啊，排到朗平路对出。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嘅慢线亦都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影响到挤塞，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就系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呢一段咧，系有交通意外喺慢线嗰度嘅，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海丽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车龙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排到去龙盘苑；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

咁而現時咧源頭不明個案比率唔算高，但係強調咧一至兩宗已經足以咧係引起爆發㗎啦。咁但係咧有消息就指，因應確診個案持續回落啊，咁特首林鄭月娥係有機會咧喺今日行政會議開會前係公布進一步放寬部分防疫措施。咁另外咧就講到喺大圍交通城嗰度咧，就個工業大廈咧，尋日就再增五個個案嚇，咁都有好多報章咧都有係跟進報導嘅嚇。咁呢一個咧嚟自今天咧係香港經濟日報嘅港文報導嚟嘅。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今日《星岛日报》嘅报道咧，正正就系讲紧咧，头先阿鹏仔啱啱讲嘅大围交通城嘅小型爆发，咁啊到底系乜嘢嚟嘅咧？咁啊，琴日咧全日系有170,000人参与检疫啦，咁啊亦都累计咗有1,197,000人咧系完成咗采样，咁啊跟网上嘅呢一个登记系统嘅数字系接近嘅，咁啊其中85,600个样本系完成咗化验，咁啊，琴日咧新增嘅11个案之中咧，有一宗咧系菲律宾嚟香港嘅外佣啦，咁而其他10宗咧都系本地个案，咁啊当中咧就讲到啦，6宗咧就系属于大围交通城群组，咁啊其中一名50岁嘅确诊男子，早前咧系跟呢一个嘅6楼工作嘅确诊汽车维修员咧系同层嘅商户嚟噶。两个人咧喺8月25号至到26号咧，仍然系有面对面交谈。咁啊，该名50岁嘅男子咧，本月3号去到社区检测中心嗰度咧，就系检测，最后确诊噶。呢个群组嘅另外5宗个案咧，就包括咗3名交通城患者嘅家人，另外2名咧就系早前确诊保安员嘅密切接触者，咁啊包括咗1人咧系大厦地下管理处工作嘅，而亦都系喺检疫中心嗰度咧系确诊嘅。咁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就话啦，大围交通城出现嘅小型爆发，累计有9名嘅确诊患者。6楼12个商户咧，系有4户都有人感染，同层其他20几名嘅商户咧，都被列作系密切接触者嘅。咁啊，该层除咗有汽车维修公司咧，仲有制作肠粉嘅食品公司。咁啊，张竹君就话啦，正系联络紧该层嘅商户。咁啊，估计咧公众日成日都可以到访，而大厦咧管理处嘅职员有可能系共用洗手间啊。咁所以咧，有上班嘅人士咧，都系需要接受隔离噶。整栋大厦的商户和人员也都会获得这个深喉唾液样本测试瓶是检测的。他也都估计这个群组传播途径都是 透过这个飞沫传播。可能倾偈的时候一个有戴口罩一个就没戴口罩。但也都有可能是环境因素传播的。这个是来自今日的《星岛日报》报道。 好，麻烦了 Barbie， 再看看来自《文汇报》方面的报道。讲到就是全港学校将会在今个月的23号开始就分阶段复课。政府和教育界大力鼓励师生积极参与，以及就是这个叫做普及參與咧就係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嘅嚇，咁啊降低師生翻到學校咧感染病毒嘅風險。咁啊有教育界人士指出啊，教育規例其實已經賦予教育局咧權力，咁啊可以咧就規定任何學生以及咧就學校僱員接受健康檢查嘅。咁啊，報章翻查翻咧就教育局嘅一個叫做《學校行政手冊》2020至到21學年，咁啊當中清楚提到學校應該致力建立一個咧就係健康嘅學習環境。手冊指出啊，所有嘅教學人員喺受聘之前，亦都需要咧就係由註冊嘅醫生進行咧就體格嘅檢驗。同時，學校進行招聘嘅時候，可以查詢申請人能否出示醫生證明書或者咧就係肺部 X 光片，證明健康狀況良好，適合工作。換言之啊，身體健康是對教職員的其中一個合理的要求。教聯會副主席鄧飛就解釋到，根據教育規例第54条，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可以就是規定受雇於學校的任何人，以及就教員，以及就是任何學生接受就是健康檢查。被問到能否咧就係參考以上做法啊，以應對目前嘅疫情咧咁樣，鄧飛認為要視乎翻政府嘅取態啦。佢話到其實有部分教師為咗取得健康碼，寧願自己俾錢去做檢測，亦都有人覺得有別於咧就係以往肺結核嘅情況，畢竟 并验毕竟啊，并非验一次就代表长时间冇事。佢坦言啊，预期把一个叫做呼吁检测嘅责任放喺教育界身上边，倒不如啊，教育界咧就当机立断，认真考虑是否咧就要求师生参与咧就系普及社区检测咁讲。以上嚟自文汇报嘅报道噶。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同大家转睇下信报。信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啦，亦都系有好几份嘅本地中文报章嘅头条嚟嘅，都系用咗呢个农夫山泉咧嚟到做佢哋嘅头条新闻嘅。咁就话啦，内地饮用水生产商啊，农夫山泉咁以动资系6709亿元咧，成为咗香港有史以嚟咧嘅新股动资王啦。咁啊，公开发售啦，除咗系超额认购1147倍之外啊，更加获得超过咧70万人捧场，系今年最多人认购嘅新股啊。咁呢只股咧，寻日嘅暗盘较招股价咧，每股21.5咧，系飙升咧超过1倍嘅，系高见咧44.05元。咁每手账面咧就赚4510元。咁而每张嗰啲所谓嘅叫顶头除非啊吓，即系咧公开发售最高认购金额就可以咧赚到接近26万元啦。咁分析認為啦，市場搶貨已經咧唔理會基本面啊，咁預料啊，農夫山泉咧今日掛牌咧至少啊升80%，咁啊提醒翻啲投資者咧就莫高追咁話，咁呢個嚟自今天咧信報嘅頭條報導啊。 好啦，亦都睇下咧，明报嘅头条咧，亦都讲到啦，就系车长代有士巴拿，警察咧就话佢系涉嫌藏有武器嘅。咁星期日嘅九龙区游行期间咧，警方就喺弥敦道咧截停咗一部970号嘅新巴，指控司机咧系无故响号，巴士快速行驶，一度咧非常贴近警员，以涉危险驾驶罪咧就系拘捕咗司机嘅。警方昨日就说在他的袋里面就是检获士巴拿，指司机是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司机被扣留接近24小时之后，昨日下午3点多就获准保释。新巴发言人就表示，涉事的司机在2013年3月份入职，15年6月起就转为兼职，经常都有上班的。知悉他昨天离开警署并且成功联络过他，稍后就会向他了解事件的详情，亦都说没有禁止或者规定司机上班的时候是自备士巴拿，是调校这个道后镜的。至于警方方面，星期日就在这个 Facebook 直播了事件。当日下午4点多，涉事的970号新巴在线被警察截停，指控司机在驾驶期间无故响安，严重影响到警员的工作，亦都有可能挑动到在场人士的情绪。警方就说了，该37岁的男司机驾驶巴士沿着这条弥敦道行驶的时候，期间怀疑是曾经快速行驶，一度非常贴近路边正在执勤的警员，危及到警员的安全。西九龙总区交通部人员到场调查之后，就拘捕了这名涉嫌危险驾驶的司机。司机被带回警署之后，警员就在他的袋里面检获了一个士巴拿，同时也是话佢系藏有攻击性嘅武器嘅。至于城巴职工会理事长许汉杰同埋新巴职工会理事长林锦标咧，就亦都有啲嘅工作上面嘅讲咧，就话啦，如果车长咧系按章工作咧，车速将跟随时速最高嘅50公里要求嘅，以及咧系会安全嘅速度咧去停站嘅。林锦标就话啦，涉事司机咧当时系见到大批警员喺马路，所以咧响安咧就系想提醒警员要避开嘅。更加指导唔少司机咧都会自备呢一个手掌大细嘅士巴拿，用嚟调校道后镜。咁就批评警方咧以藏有攻击性武器拘捕涉事司机咧系唔合理嘅。而涉事巴士咧系有黑盒、闭路电视等等嘅装置，认为咧应该尽快拎出有关嘅录影、录音同埋黑盒证据咧去厘清事实嘅。咁呢一个咧系嚟自今日明报嘅报道。 最紧要快啲查出事实真相啦！好，唔该晒 Barbie， 再睇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哎呀，讲到中国城市发展排名。 香港跌至全國第九喎、 哦。 哦，哎呀，即刻睇下個內面先。 好多個城市嘅， 有好多城市嘅。 我了解一下點解 係啦，睇睇先。咁啊，由香港綜合排名跌出三甲至到第九位啦。呢、這個咧就係由中國國務院發起嘅成立嘅一個公募基金——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啊，個名係咁樣嘅，同、四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啊一齊咧去到做嘅。咁啊，前日聯合發表咗一個叫做《機遇之城2020》嘅城市發展報告，嗱顯示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已經成為內地嘅超一線城市。咁香港咧就喺報告涵蓋嘅42個城市入邊咧，就由上年嘅第三位，咁啊急跌六位，去到排名第九啊嚇。咁呢個報告咧就按十方面衡量被觀察城市嘅發展質量噶。綜合翻排名前十位咧，就係嗱講翻啦，第一係北京，第二上海，第三係廣州，第四深圳，第五成都，第六係南京，第七係杭州，第八係武漢，第九係香港，第十咧就係鄭州噶。咁今次呢一個嘅叫做報道啦，咁其中北京喺經濟影響力啊、智力資本同埋創新方面咧排名啊都係第一噶。咁至於香港嘅情況啊，喺多項排名上亦都係叫做五甲不入啊，包括咧就可持續發展啦、智力資本同埋創新，仲有咧就文化與生活等等啊。咁啊，僅僅喺今年首度加入城市韌性方面當中就排首位。呢、這個報告上年開始咧就觀察城市入面啊，加入咧就香港以及澳門。香港上年綜合排名列為呢一個第三名啦，僅次於北京同埋上海嘅啫。報告指出，今年關注的焦點就是從呢個醫療衛生、城市生產安全、自然災害、公共安全等等角度衡量城市的。咁當中香港就列為榜首，上海和澳門又緊隨其後。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秘書長就表示，面對住今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大城市良好的基礎建設、信息技術普遍應用、高效的社區管理、社區組織的廣泛參與、強烈的公民意識，在應對疫情帶來危機當中發揮一個重要的作用的。咁啊，岭南大学社会科学经济学系教授魏向东咧就指出啦，香港上年出现社会事件啊，咁啊，而且中美两国爆发贸易战，香港成为美国其中一个打击嘅对象，本地营商环境大受影响啊，加上咧就系新冠嘅病毒啦，喺香港嘅经济可以话重创，咁啊，旅游业咧几乎咧就系停摆，令到香港喺适宜嘅叫做营商环境入边咧排名啊急降。咁啊，綜合翻排名，所以咧就跌出咗三甲。佢指出啦，其實中國經濟咧喺疫情之下表現其實都唔錯噶。啊，相信香港作為中國最為開放嘅城市，疫情過咗之後咧，啊，必能夠咧就係受惠於中國整體經濟環境好轉，長遠而言啊，仍然咧係能夠維持我哋嘅位置。未來咧，綜合排名仲有機會咧就上升翻嘅。咁啊，唔需要灰心啊，繼續努力咧。咁啊，希望咩排名都好啦。總之我哋做好自己就最好啦，係咪先？ 冇錯。 以上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就算是以演员身份出道，弹吉他一直都是菅田将晖最喜欢做的事情。2016年他开始踏足日本的乐坛，陆续推出很多 single 和大碟作品。米津玄师、iMio 等等的创作歌手也都曾经和他合作。今个星期，菅田将晖火拍住 Okamoto's Keep on Running。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菅田将晖 Okamoto's Keep on Running。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小白芭比。 Good morning， 啊，华梅姐。 系 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 ，Good morning 啊！嗱，今朝早呢，我呢都要呢喺度呢扮下呢，你哋港台都已经冇做嘅警讯先吓，因为呢呢啲消息都系来自警方嘅吓，咁就系有关于啲骗案啊，骗案点解又会同呢一个抗疫有关嘅啦？ 呃口罩唔通系？ 吓，真系。 真系呀， 系啊，应该系话透过你买口罩呃你钱， 哎呀，衰嘅， 系啦，嗱，睇下啲数字啦，都反映得到啦，嗰个嘅严重性啊吓，嗱，警方话啦，原来上半年啦，我哋如果系讲嗰啲叫做科技罪案啊吓，即系啲 I T 嘢啦，都有成6400多宗噶吓，咁入面啦系包括埋啦，芭比都比较中意嘅网购。 哎呀，要小心啲啦， 讲 系 啦，系我买嘢揾佢买算啦。 吓、啊，你会唔会呃佢噶？ 唔会呃佢， 佢意思系个风险系由我承担啫。 承担啊！ 好啦，嗱，咁呢啲嘅科技罪案咧，都包括埋咧，就系网购当中咧发生嘅骗案噶。咁而吓喺呢一啲嘅网购骗案入面咧，原来咧。有成呢4046宗喎，喺上半年都有。 哇。 劲啊，系咪？ 系咯。 系多咗好多㗎。咁而当中呢加加埋埋啦嗰啲钱啦、啊、真系啊哇真系唔知几多千万咁多钱。但我想讲呢喺嗰个网购骗案入面啦4000宗啦有一半原来是跟口罩有关 的。哎呀。 即是有成2000宗是属于口罩骗案来的。 怎么骗的呢 我觉得是捉心理咯。即是当大家都很紧张这件事的时候那个警惕就会放低了一点那个戒心就少一点。 疫情开头的时候大家真的、那个、见到个口罩好像有些缺货是骗的、啊、真的有些慌的那时 候。哇那么不通真的开始的时候就已经骗了那么多钱。 是 的。因为呢涉及的金钱损失咧，系去到成7000万。 哇！ 7000万应该系有人入好大 lock 嗰啲货柜啊，可能佢订一个货柜啊。 我好想知系有几多个苦主咯。 嗱呢一度咧好多宗噶，加埋成超过2000宗啊嘛，系咪？啊，警方都讲啊，哇，加埋成7000万、啊。 系咯。 哇，啲骗徒咧真系咧理晒谱啊，咁亦都咧。即係正正咧，可以同我哋講翻咧，原來呢一個嘅口罩咧，喺我哋嘅抗疫嘅生活當中咧，係必不可少。咁、但係咧，大家喺咧去進行交易嘅時候咧，要買呢個口罩嘅時候，真係要咧小心㗎。原來有好多咧啲不法之徒咧，係會趁機會咧嚟到呃我哋錢㗎。 鬼衰！ 嗱、咁可能你話啦，咁咁多呢啲咁嘅騙徒嚇、警方咧有自破。到有咁多吓嘅骗案，实情拉咗人未噶咁， 系 咁咧就警方话咧，佢哋截至到7月份今年嘅吓，咁咧就当中就算有352宗嘅口罩骗案啦，系拉咗啦有104个人噶。 哦 都起碼拉到啲人啦，係 拉緊啲咯。有冇攞翻啲錢咧？唔知道。 哎呀，咁呢個係另一個故事嚟噶嘛。咁、但係咧，真係從中咧係一個好大嘅警惕啊！嗱，阿小白咧就有冇用呢個網購嚟到買口罩？ 冇啊，冇啊，我叫芭比買嘅諗住。 係啦，嗱，芭比咧就應該有買開嘅。 有啊。 咁啊，你嗰、那個交易都係好穩陣嘅，係咪？ 安全地交易嘅。 有冇啲咩小貼士？如果有嘅咧？可以留翻迟下先再 讲，好迟下， 因为我依家冇时间，好唔好？ 好。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嗱，我话梅姐今日嘅 #系骗徒手法层出不穷，网购口罩小心捉虫。 成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咁龙尾咧就喺美孚啦，咁另外一边嘅青沙公路落翻3号干线都受影响噶，咁车龙咧就喺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对出，尖沙咀嘅广东道。 近住梳士巴里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就喺海防道噶。尖沙咀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喺海防道。咁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围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咧，反而系前少少啊，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崇正新村嘅。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榄口围村的意外虽然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咧就褪咗上前边噶，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崇正新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水泉澳村一段就挤塞，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排到太古城，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挤塞，龙尾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排到去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彩虹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都是挤塞。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在打豪敦路，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笏就挤塞，龙尾在智乐花园，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就接近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大埔沿线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大埔太和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宏福苑噶。咁而家部分地区落非常之大雨噶，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收到自称系执法人员嘅电话，话我犯咗法，要交出网上银行账号同密码，我梗系唔信啦。 呢啲系骗徒常用嘅伎俩。他们还会叫人在特定的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输入个人资料。 怀疑遇到骗案就打去警方防骗疑咨询热线18222，记住是18222，18222，重要的事要讲三次，还要提醒你身边的人啊。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二的早上九点零七分的时间，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Chewy 早晨。 阿 O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 ，Chewy 睇翻市况咧，港股就真系麻麻地啊，咁啊，琴日咧恒指都要跌啦，今日市方面会唔会好翻少少咧？交俾你分析一下啦，嗯。 睇翻啦，隔晚美股咧就因为假期咁，所以冇事啦。咁但系睇翻其实呢一阵子咧，美股其实表现咧都麻麻地啊，尤其是咧科技股咧个表现咧更加之差啦。咁主要咧都系因为咧，其实科技股之前咧其实都升得比较急一啲啦。咁所以回起上嚟咧，其实都更加之急啦。咁其实嚟紧咧，美国总统大选咧都好快举行啦。咁预计住咧，环球股市咧其实个波动情况咧都会越嚟越犀利啦。尤其是近期个 VIX 咧，即系控方情绪指数同埋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咧，两个咧其实都有一个上升嘅趋势，咁所以大家咧都唔可以话真系太过掉以轻心啦。咁睇翻港股咧，所以投资气氛咧难免咧都可能咧继续咧受到一个影响啦。咁睇翻恒指咧，寻日收市咧就跌百零点啦，咁但系都已经失守咗咧100天线啦，咁跌到去咧近一个月嘅低位啦。咁虽然港股寻日个跌幅都唔算话太大啦，咁但系其实都好一段时间咧受制于咧250天线啦。咁所以如果失守咗100天线嚟讲咧，走势嚟 讲咧，大家咧可能短线咧都有一啲调整嘅空间喺度啦。咁如果今日上得翻一百天线咧，咁走势咧都唔会话真系太差啦。咁但系如果真系未有一个明显嘅反弹咧，其实都有机会咧下试翻咧24,000点呢个水平咯。 嗯，今日听众咧邓生就问只9988阿里巴巴吓，咁啊问下 Cherry 值唔值得低吸？因为咧琴日都跌得比较多少少，睇翻咧而家香港竞价时段咧就升翻啲上去咁样啊吓。咁啊阿里巴巴点去分析咧 ？Cherry 交俾你啦。嗯， 睇翻阿里巴巴啦，9988啦，寻日咧就正式咧成为呢个恒指成分股啦。咁之前嘅染蓝憧憬咧，咁都已经反映咗啦。咁所以寻日咧出现一个回吐咧，其实都可以理解嘅。咁但系睇翻长远少少啦，阿里巴巴始终咧系电商平台个市场地位咧都真系毋庸置疑嘅。咁同埋佢旗下个蚂蚁集团咧，咁 A 加 H。上市其實都好快啟動翻啦，咁所以對於一啲未上市嘅業務價值咧，嚟緊都有希望有機會咧可以釋放翻啦。咁對於阿里個股值嚟講咧，始終都係比較好一啲啦。咁同埋如果咧真係另外一個可能阿里巴巴有一個比較大啲嘅突破咧，咁就係可能咧就留意翻啦，因為阿里巴巴咧其實係唯一一隻藍籌咧未納入呢個港股通嘅，咁所以嚟緊其實阿里巴巴咧都好大機會咧納入翻呢個港股通。范围啦，咁对于嚟紧如果真系憧憬住咧一个北水可能加快流入嘅话咧，对于阿里巴巴咧嚟紧可以冲高翻咧，其实个刺激作用咧就会比较大一啲啦。咁所以咧大家咧可能即系短线可能冇乜特别大嘅憧憬啦，咁但系中长线嚟讲咧睇翻咧，如果阿里巴巴能够纳入港股通咧，其实咧都系一个迟早嘅问题啦。咁睇翻走势上咧，阿里巴巴上星期咧佢就住業績嘅帶動啦，咁衝高翻咧去高見咧292蚊呢個水平啦，咁但係之後都出現一個回吐，咁都失守咗十天線嘅，咁所以鄧先生咧，如果真係未揸住貨嘅話咧，咁都可以咧考慮翻咧喺260蚊邊呢啲水平買啦，咁睇翻咧可唔可以突破翻咧之前個高位阻力啦，292蚊啦，咁突破咗咧先至有機會再挑戰翻呢個高位咯，咁如果唔跌穿咧240蚊嘅話咧，都可以繼續揸住先咯。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rry 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听众嘅问题嘅。Cherr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唔该 Cherry， 拜拜。 唔该晒，拜拜。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好，这个时候呢在我们二台的直播室当中呢，又有我们的晨光第一线好朋友李嘉仁医生。 早晨啊李医生。 好开心啊，又可以直播。 重返直播室。 是这个非常之欣慰的。 哇，好醒目啊，你今日的衣着。 好醒神啊。 梗系啦。 运动装。 刚才落车好大雨湿晒。咁好彩啊，榴莲又找到一台 T 恤。台风褛借住着，唔系咧就冷真噶啦。 港台之宝啊，呢个榴莲。 嗱，先先讲下咧，普及社区检测计划 系 经历， 我经历 系啊，我去当更，唔系去做住 先， 系咪啊？ 系 咪啊？ 去当更系帮手嘅，就我哋一齐帮即系登记咗啲人啊 ，walking 啊咁样入嚟帮佢哋。攞鼻嗰度了解一下， 多謝你嘅付出啊！ 好啦，我哋就喺呢個聖約翰九龍醫院個中心，咁你發覺咧係所有咧真係團隊精神，團隊做嘢好緊要，乜嘢都好暢順，工作人員咧6:00幾已經翻到去。開始住備㗎啦，係啊，究竟點樣啊？排隊嗰度點啊？帳篷有冇冧啊？諸如此類，好啦。 一開始嗰時候咧，就發覺係兩 team 人，一 team 咧就係醫療隊伍啦，有醫生啊，有註冊護士啊咁樣樣。另外一個咧就是政府派嚟啲文職啊做嘢，嗰啲亦都非常辛苦嘅。即係我哋要乜，佢哋有乜，非常咧，即係好少話缺嘅。好啦，咁啊，譬如你係登記咗啦，入到嚟等啦，一入嚟咧，你就揸住幾個嘢，咁首先一個紙袋，然後個膠袋入邊裝住嗰支，呢度冇嚇，有支管仔，紅色個 cap， 就係個樣本瓶啊， 樣本瓶啊，入嗰度就冇名，只係得嗰啲條碼咁樣嘅啫， 有個紙袋仔，呢個紙袋，呢個雞皮紙袋仔似我哋食雞蛋仔咧，攞嚟裝住嗰啲嘢， 我都想啊，但唔係，等你。請你坐低，然後嗱呢個紙袋咧用嚟裝你個 口罩， 要除口罩啦嘛。 係， 好啦。 早一開始運作嘅時候，都曾經有啲市民反映就個口罩唔知放喺邊。 係啦，所以就有呢樣嘢啦，即係 而家嚇已經係有一個咁樣嘅準備俾你啦。 然後咧就俾張廁紙你，俾你做乜嘢咧咁樣。嗱，如果你突然間譬如打乞嗤啊、咳啊，唔該你揞住嚟啦，嚇，嗱呢啲就完全準備曬，好啦。然後咧，所謂有呢個色紙啦 ，swap 色紙 ，swap 即 係 嗰支棒棒嘅咩？ 支棒棒， 原來啲支 呢支棒， 我哋以為叫做長條棉花棒嘅， 我都以為叫棉花棒。 原來佢個名叫色紙啊， 係啦係啦，嗱你可以摸下呢個乾淨嘅呢個係啊， 你唔需要攞嚟用噶嘛，李醫生。 唔會噶，呢個 sample。 哦，呢個色紙，咦？佢嗰支棍咧，即係長噶啦，長條啦， 係啊， 長得嚟咧，佢個棍嘅質地咧都係非一般嘅 唔係雪條， 係 啊，唔係竹籤嚟噶。嗱， 佢呢個嘅膠質都比較係實心添嘅喎。 係啊，係啊，嚇！你睇下 都幾實淨下喎。 主要就係咁樣，我哋喺個鼻翼呢邊咧，左右撩完之後咧。就擺落個樣本瓶入面嘅，好啦，樣本瓶喂咁長，突咁多出嚟點樣啊？ 可唔可以咬？ 原來咧呢度有一個叫 break point， 係有個接位我見到， 啱啱呢度有接位嘅， 即 係 喺個棉花頭， 係啦，係附近可以試下， 係已經見到啦， 你睇唔睇咋？ 即係輕輕有一個已經做咗啲手腳，一拍就 斷㗎。哦，李醫生同我哋示範咗咧，原來咧嗰個接位好似啲飲管咧，一咬佢低個弧度 就甩得㗎啦， 就甩得㗎咯。 不過我諗呢個動作就唔需要， 係啊，唔需要我哋自己做㗎， 我哋做㗎。因為最初 即做啊， 最初我哋試嗰時候咧，有兩種啊，一定係中間，一定係。下面呢度，發覺係下面呢度咧方便好多嘅。咁你擺咗落去樣本瓶，然後先咬， 屈斷佢，咁佢就自己跌落去啦。 跌落去啦，咁就唔會飛咗出嚟啊！諸如此類， 係啊，咁啊 係。呢個就咁樣，然後咧咁啊再撩撩喉嚨。嗱，撩喉嚨唔容易噶，點解咧？小朋友有啲咧就唔肯嘅， 嚇， 扭計啊！ 有啲去到十歲咧都啊擘大口，因為我哋知道咧。小朋友睇喉咙已经难噶啦，再要撩啲嘢咧，分分钟仲难。 但系你会唔会易啲啊？ 唔得噶，你 话小儿科 系嗱，呢个古仔听翻嚟嘅，有啲十岁都唔肯啊，有啲咧就俾佢入咗嚟，咦？你咁细个，佢得五岁，哦，咁就唔啱嘅，应该我就话六岁以上嘅。 哦，记得吓， 系啦。咁啊，我自己做過一個最長者係100歲， 哦 係嘛，係100歲嚟做真係好欽佩啊，好欽佩。咁我哋做咧，亦都唔容易。 喉嚨嗰個係咪啊？ 唔係嗱，我哋做嘢咧最麻煩係咩？點解你哋要成一個鐘頭都係做到15個度啊咁樣？因為我哋要每一個。要好乾淨，每一個要換洗手，梗係用呢個清潔液啦。然後咧就換手套，換手套嗰度好慢嘅，因為黐住曬嘅。你捽完隻手，個手黐噶嘛，你再換手套咧，唔係咁快帶到入去嘅， 所以係需要有啲時間。 係呢個係一個時間嚇，好彩我哋有。 但其實已經好快噶啦， 有啲吹風機咧就吹乾隻手。 因為都係聽翻嗰啲做完呢一個檢測嘅市民都係話幾分鐘， 係啊，差唔多幾分鐘， 係啦。所以另一樣嘢咧，最緊要個樣本瓶， 因为每人是那个来的、 嗯、 如果你跌了啊捞乱了呢咁、 嗯、 就烦啦，都唔知係边个。咁、 嗯、 啊，听翻嚟古仔好笑噶，一对夫妇去一齐去验啦。唉，咁啊，个老公话好啦，你等我拎住啦。 系 拎住咗之后， 诶，边个系我？ 边个系我？ 佢自己都唔记得。 咁都唔知啊。咁结果咪又要再登记一次咯。 哦， 吓咁啊，所以千祈唔好。 哦，即系喺现场做完呢一个拭子嗰个。動作了完曬，放曬好樣本瓶之後，係會先俾翻個當事人先 㗎。唔係㗎，唔會㗎。當事人拎入嚟嗰陣時候， 拎入嚟 啊，拎入嚟嗰陣時候，所以即係除咗夫婦之外咧，啊一個媽咪同埋小朋友一齊入咧，又要小心啦。你叫佢自己拎住。 哦 最近唔好捞乱。 嗯，嗱喺呢个时候咧，要讲一讲个交通消息先啊。西九龙公路三号干线往尖沙咀方向近奥运站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非常挤塞。龙尾咧去到美孚及青沙公路近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咁啊，讲多一次先。咁啊，西九龙公路三号干线往尖沙咀方向近奥运站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非常挤塞。龙尾咧就喺美孚及青沙公路近昂船洲嘅污水处理厂，咁啊呢一个驾驶人士咧就要尽量改道行驶啦，咁样嘅。好啦，咁啊请阿李医生继续讲咯。 系啦，嗱，咁啊另外咧，我哋用好多呢啲咁嘅消毒纸巾， 系湿纸巾， 又用嚟做乜嘢咧？ 系包装嗰啲。 其实咧系要清洁台面啊， 嗯， 连凳我都要抹埋嘅。 哦， 啊，即系尽量做到。清洁清洁清洁、 你服务咗几个钟啊？ 服务咗两咗当过两间，每间六个钟 头。哇，系连住噶，定还是系分开两日咁样噶？ 哦，系两日啦。 哦，咁咪都好辛苦啊！ 如果全个咧系会好辛苦， 系 会好辛苦噶。 嗯嗯 嗱，咁啊，另外咧，我哋转一转话题咧， 好啊， 系嘛？咁就係喺呢個我哋講肝嘅嘢啦，肝病咧其實係好嚴重好多，係嘛、嗯？最近咧嗰、那個香港醫訊廖家傑醫生咧就主編呢一輯咧，講到肝嘅問題，譬如好多時候我哋話聽肝係有好多要換肝啊咁樣，喺內地咧就好多。換肝的手術已經做了啦，即係唔係話活肝啊？ 活人 唔係活人啊，唔係活肝嘅。譬如有人洗咗洗啊，咁攞肝出嚟做。佢2015年開始咧，每年都多過4000個肝嘅移植。然後咧嗰、那個成績唔錯，真係係一年之後嘅即係所謂痊癒率，唔係嗰survival rate， 佢哋依然生存咧。是多過90%的， 是 非常好的， 即是接近，即是一定得咁滯 喎，機會相當大啊。 另外一個咧，我哋好應該常要注意嘅咧，就係所謂脂肪肝。 係 脂肪肝咧，所謂以前我哋叫咧就係非酒精性脂肪肝病。 哦， 呢個係即係唔係話飲酒飲到你肝有事，喺現代人咧就越嚟越多。咁但係發覺咧，呢、這個肝病嘅話咧，就係、是、好多嚇好得意喎！呢、這個佢又冇飲酒，佢同肥胖所謂黐肥啦，同呢個所謂其他嘅糖尿病二型啊嚇、其他新陳代謝嘅病都有關。咁所以而家咧就係、是、有一個新嘅名代替非酒精性脂肪肝病，係 咩？ 係叫做。和代謝有代謝相關的脂肪性肝病， 和代謝相關脂肪性肝病， 簡稱就 MAFLD 嘅。啊， 點解要咁刻意去改變呢一個名稱咧？ 係啦，嗱，因為你個喺呢個咁樣證明咗之後咧，你會發覺所有醫生啊咁樣會留意糖尿病嘅人會唔會有啊？嚇、啊，譬如肥胖嘅人有冇啊？嗱、記住喎、哦，呢、這、一個所謂脂肪性肝病咧，唔係淨係肥人先有喎，瘦人一樣有， 係、 小朋友一樣有。 哦，小朋友 係啦，係啦。嗱、喺上海嘅數字咧，仲得人驚。1995年咧， 呢個脂肪性肝病 3.9%， 2015年係幾多啊？ 43.7%。 哇！係哇，你所以咧你要小心啊！ 係 啊 ，Barbie 要小心啊！ 個個都要，男仔都要。 點解咧？就係因為呢啲病，呢啲脂肪性病咧，有20%-40%咧，可能有脂肪性肝炎，有啲會肝硬化。有啲肝癌添嘅，咁、我除咗我哋用超聲波去照啊，有其他特別啲嘅英文叫 fibroscan 啊，好多嘢向我哋去揾出呢啲人係有咩病，但係最麻煩咧就係未有藥可以真正醫療到，好多藥試緊喺日本啊、南韓試緊，但係都係喺試嘅階段，最緊要做運動，另外咧喺個食嘢方面要好小心。系啦， 饮食都系帮到。 系啦，如果搞唔掂嘅话，真系要食药咧，降血压、糖尿病、使他汀去控制脂肪， 系 啊，仲有减肥， 做运动啦， 系啊， 吓咁啊，有均衡嘅饮食，咁啊做埋运动，咁啊几时都系即系健康嘅不二法门嚟嘅。 系啊， 啱啦啱啦，大氧运动吓。 咁今日倾到呢度先啦，李嘉仁医生，下个礼拜先再请你嚟同我哋再分享其他嘅医疗上面嘅新嘅事物啦吓。 好。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31。 好啦，咁啊，同阿罗启新通电话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啦，外出嘅天气状况咧都唔系好稳定啦。咁啊，其中咧，天文台都有个局部地区大雨報告嘅，咁就講到係港島中西區嘅雨勢咧係特別大啊！喺上午嘅9:05嘅過去一小時咧，錄得超過係70毫米雨量，有可能咧出現嚴重水浸咁講嘅嚇。黃色暴雨警告信號係現正生效嘅，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早上嘅10:00。有樣嘢是要提我哋嘅听众朋友咧，呢个时候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8啦，因为咧今天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嗰位嘅幸运儿咧，佢自己咧本来就已经预约咗，咁但系咧临时有事，咁但系又唔想话咧，令到其他嘅听众朋友咧，即系白白错过呢一个嘅今日点唱嘅机会，咁所以咧就放翻出嚟，咁就好啦。大家可以咧争夺咧今天啊星期二我哋10:00嘅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嘅点唱时间，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而家打电话嚟啦。咁啊，小白咧会接你嘅电话噶啦。咁呢个时候我又要接下罗启星嘅电话。早晨 ，Kason。 喂，早晨啊，喂，你 Morning Call 听众会唔会有人代佢报个名噶？ 哦，咁样啊， 系啊， 好似检测咁啊， 系啊， 咁啊未试过， 系嘛？喂，嗱，我想话 你太睇得起我哋嘅节目啦。 系，我想话一样嘢咧，就今晚咧8:00咧10:31咧，佢就会喺呢个4:00咧就系、是、进行呢个 Facebook 咧嘅直播啦。 系， 咁 咩戏码先？ 喂，今日有啲得意嗱，以前咧嗰啲咁样嘅粤语片咧，唔好中意话咧。两个师傅咁啊，即系咧要有啲较量，咁啊费事两个老人家出手啦，系嘛？ 咁啊揾啲徒弟出嚟系嘛？ 冇错啦，今日咧有一位咧就系、是、叫做自称港女大状嘅梁家善啊，咁咧佢就系港大政治及法律商学位毕业嘅，系执业大律师啦。咁由杨岳桥推荐嘅、 哦， 另外一位咧就系、是、叮。另外一位咧就系叫做陈晓峰啊， 系 啊，咁佢咧就系师承边一位咧？ 梁美芬 啊， 吓系边个？ 梁美芬啊！ 哎呀，我估中咗啊！ 系啊，咁咧即系你知啦。如果你睇啊梁美芬同啊杨岳桥拗咧，即系睇太多啦。 系 睇、啊、一个推荐嘅，一个咧就系喺城大读法律嘅，师承梁美芬嘅。究竟佢两个系讲呢一个三权分立啊呢件事咧，又点睇咧？不过大家都知道佢嘅立场啊，一个系有，一个系冇噶啦，系咪？好少话两个都话冇啊，两个系。 但系交到去佢哋推荐嘅人士嘅口中，又会变成点样咧？ 仲紧张佢自己，我谂。 系啊，咁啊，四点钟有一睇呢、這个喺用边个平台啊？ 2:31嘅 Facebook Live 啊，咁啊夜晚黑8:00就可以睇翻一啲咧，就系精彩片段啦。 喂，仲有20秒啫。 哦，20秒唔紧要。今晚咧11:00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咧，就有巍峨晶石翡冷翠啊，咁啊就会讲下翡冷翠喺边度啊，即系佛罗伦斯啊，意大利嘅佛罗伦斯嘅别名嚟嘅啊，大家会讲翻佢啲历史嘅。 好啊，多谢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负责统筹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截至朝早8:30，有120,200人已经接受采样检测，而截至朝早8:00，预约登记检测人数为1,213,000人，即系有即日有19个检测中心的预约时段额满。另外，個人資料被他人登記的數字為224宗，當中126宗個案懷疑涉及盜用他人資料。聶德權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早前提到的每日可做300,000個樣本檢測量是屬最高容量，認為目前檢測流程暢順，檢測速度和數量已經提升。對於重複檢樣數字，聂德权形容是比例很低，至于会不会再延长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就视乎需求。大围交通城群组累计9人确诊，卫生防护中心形容属小型爆发。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说，该地点人流密集，空气未必非常流通，会共用设施，而且商户要接触不同客人，风险是相对高，令到那里可能持续成为传播源头。他认为交通城暂时爆发规模不大，但万一当局介入得迟，担心会变成有如慈云山的情况。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交通城群组当中有个案由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发现，间接反映接触者追踪工作不是完全到位，建议应该在短时间内为相关地点提供软检进检，以发现紧密接触者以外的潜在感染人士。亦都建议若果人数不多，应该为涉事地方的所有人士作筛查。一名怀疑受枪伤的男子凌晨自行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警方已经将案件列作企图谋杀案。事主45岁，警方表示，事发时事主驾驶私家车在柯士甸道和广东道交界停低时，有人驾驶电单车向事主开枪。警方凌晨时分在柯士甸道调查，有警员排成一行，用电筒在行人路搜寻，又在路面用雪糕筒遮盖估计是弹壳的物件。解放军指责印度边防军再次非法越线挑衅，要求印方立即停止危险行动和撤回越线人员。解放军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水利表示，印军昨日非法越线进入中印边境西段班公湖一带，向前来交涉的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人员鸣枪威胁，中国边防部队被迫采取应对措施稳控局势。张水利批评印方行径严重违反中印双方有关协议协定，推高地区紧张局势，极易造成误解误判，是严重的军事挑衅行为，性质非常恶劣，要求印方严格约束一线部队，嚴肅查處鳴槍挑釁人員，確保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又說戰區部隊將堅決履行職責使命，堅決捍衛國家領土主權。天氣方面，港島中西區的雨勢特別大，在上午9:05的過去一個鐘錄得超過70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現嚴重水浸。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和雷暴，朝早雨勢頗大，最高氣溫大約31度，吹輕微至和緩的偏南風。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间中有骤雨和雷暴。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0:0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时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23点，升133点，成交金额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7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9点，系升5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农夫山泉新上市报38.15元，阿里巴巴271.6元，升6元，腾讯控股519.5元，升8.5元。中心国际18.38元，升0.04元，美团点评249.2元，升1元。友邦保险81.45元，系啱啱跳咗81.35元，跌9.5元。小米集团24.35元，升2毫，中移动53.1元，升5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1，日元106.29，瑞士法郎0.918，加元1.311，人民币6.834，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81，欧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日经平均指数报23,180点，升90点。港金现价报17,82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87美元，卖出1,926.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咧，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先。喺葵涌嘅德士古道左转去美孚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大挤塞啦。包括咧就系青衣北桥去翻荃湾方向，龙尾去到海滨花园。重复多次咧就系葵涌嘅德士古道回旋处嗰度有交通意外啊。咁德士古道左转去美孚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嗰个位咧就有意外啦。龙尾去到青衣北桥嗰度咧，近住海滨花园对出。咁较早前咧3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嘅慢线咧，交通意外大约清理咗几分钟啦。咁但系仍然都系非常挤塞，龙尾去到美孚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就系3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美孚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去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深光学校这一段就挤塞；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劳压道对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这一段仍然都是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太古城。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出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就挤塞。在新界啦，荃湾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呢一段仍然都系行车缓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车多，龙尾青龙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 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姓黄嘅，我成日喺美孚见到啲医护咧，就搭小巴上马加烈嘅。我又想同佢哋讲句啊，加油啊 ，We shall overcome 啊，同2003年一样。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啊，9:39，早晨小白，早晨 Bobby， 早晨 啊，9:40啊，而家 早晨啊，大家要精精神神，因为点解咧？哇，出边仲落住，即系局部地区有啲好大好大嘅雨啦，咁啊，大家咧就唔好咧诶揼湿啦，咁啊要带雨具啦，唔好咧诶扮潇洒咁样，不打散纸咁样。 我谂要拎多套衫，拎多对鞋，稳阵啲啦。 系啊， 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由我6:00翻工到而家， 到而家都仲系落，都仲喺度。好多雨咯， 真系系啊，落大雨啦，塞车嘅时候最好听下收音机啦，咁啊，亦都多啲时间留喺屋企咧，喺屋企要学下嘢，咁啊 ，Bobby 今日嘅享乐时代咧，交俾你分享下啦， 好叻喎，哦，你今次估中咗，讲学嘢， 冇理由成日都要买嘢嘅，有阵时都会咧学嘢啊吓，咁但系 学咩好咧？ 系啦，学咩好？ 喺屋企学咩好？如果俾着你两个，会谂到学咩啊？ 我学咗煮嘢食啊，近排都好多时间煮嘢食， 我近排都成日煮嘢食喎， 系你两个都系。 我煮多咗好多， 小白嗰啲菜单都唔错啊，又写社交平台度见到啲样都几正啊， 几好几好， 即系有人问我咧去边度食饭， 其实 你睇得咁靓，梗系 有摆盘啊， 我系直头将我以前学日本餐嗰种摆盘嘅套路咧， 系有种艺术感， 寿司咪点摆啊，饭点摆啊，点样砌啲立体出嚟嘅，我摆咗去自己嘅送菜， 系啊，所以就有喺屋企带出咗餐厅食饭嘅感觉啦， 系啊。 好啦 ，Bobby 学乜嘢今日？ 啊，今朝早咧想同大家分享呢一个咧，我自己都觉得对于我啦，同埋对于我个女嚟讲咧，佢反而好轻松嘅。但系对于我自己嚟讲，我觉得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咁因为咧，其实呢一件系一件乐器嚟嘅。 乐器啊， 系啦。咁如果想知道系咩乐器咧，就可以上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嗰度睇一睇。 好，等我望一望先。 系啦，就啱啱摆咗两幅呢一件乐器嘅相片上去。 哦，好大座噶、哦。 佢系可以好大座嘅。但系亦都可以好细做嘅，因为我今次系其实想买俾个女女去试学嘅，咁所以就买咗一个小朋友 size 嘅。 小朋友 size 几大啊？ 大概90cm 高， 系同个小朋友咁高啊， 系同个小朋友差唔多高啦， 即系半道门咁高度咯。 系啊，我个女就仅仅高过佢啲啲啦，高半个头咁上下啦吓。咁然后就都成40几cm 阔咁样咯，即系你知佢有个形状噶嘛吓。咁讲紧呢个咁大件嘅系乜嘢咧？咁。其实我都想学打鼓，不过我觉得可能会有啲嘈。 诶，妈咪弹琴咁叻，等佢学琴先咁啊。 同埋而家嗰啲鼓咧可以插电噶，跟住戴住 headphone 唔嘈噶。 咁我可以考虑下，但系个质感好似唔一样噶嘛。 一样 打落啲胶板度， 一样唔系啊，好专业 噶。打真鼓啊？ 真鼓嚟噶， 等我去了解一下先。 系啊， 系啦，咁啊，讲翻其实今次呢一个咧系学，就算练极咧，都系好宁静同埋好优雅嘅一个乐器啊，竖琴。 哦， 竖琴。 我记得朱海婷个女都有玩竖琴。 朱海婷都有玩竖琴啊。 系啊 ，Heidi 都系竖琴唔知几多级， 好犀利。 要请个老师去教啊。咁啊，呢个咧亦都系有少少同我哋细个学嘅乐器有啲唔同。我哋细个可能学嚟学去都系学吉他、弹琴啊、打鼓啊，以至小白头先。 我三角零啫， 系啊，咁有一样嘢，我哋三个共同 嗰啲海浪声， 系啊， 嗰只咧， 哦，都 OK 啊， 嗰啲啦， 咁你都起码学到数拍子啊，系咪先？ 同埋 Ocarina 咯， 系啊，咁样，但系仲有一样嘢嘅，就系呢个叫做木铜笛，我哋三个都有学啦， 系嘅，系 木铜笛就 Ocarina 嘅 friend 啦， 系啊，咁样啦，咁 阿 Bobby 今日讲嘅竖琴咧，就系近期啊，或者近几年咧，啲家长新兴嘅一个乐器嚟 嘅。 系嘅、究竟点解会有呢个风潮咧？ 我就听闻啦，啲人好多都系因为想第时小朋友入学校面试嘅时候咧、学校会觉得好似都几特别嘅一样嘢。 其 实 我啱啱就系想问你，学竖琴会唔会有分家？ 嗱，我真系唔知，但系咧，我纯粹今次咧去做呢一个决定咧，原因系因为咧，其实密谋咗好多年嘅，因为咧当我其实有咗女女嘅时候咧，我本身都有好多样好多样嘢想学嘅。譬如啱啱陀佢嘅时候，我学紧韩文啦。咁但系因为又系陀得即系好唔舒服，咁结果又要被逼终止啲课程，冇得学啦。 结果系好专心，点样学咗做妈妈？ 系咯，做咗妈妈。咁所以其实我嗰阵时就喺度谂啦，啊，有好多嘢咧，我喺我自己人生入边都未接触过，又未学过，又好想学嘅。 哎，我都好多。 不如等阿女大少少嘅时候咧，跟佢一齐孖公仔咁去学啦。咁、 照你嘅套路讲。而家你跟佢学、 其实照计系嘅，我系谂住疫情好转之后咧，会带佢出去出面学嘅。咁但系点解今次会变成咗呢一个自学咧？咁嗱，我首先要声明一样嘢，我本身系从来冇掂过竖琴嘅，系连掂都冇掂过，唔好话学啦。 系 咁诶， 掂我掂过， 你掂过啊？ 真系掂 过 啫， 你好叻 过。其实因为我帮人搬啊，因为我帮人搬啊，说穿了就系我帮人搬，所以我有掂过。唔好意思， 因为咧，我之前都有问过啲朋友嘅，咁就话，其实细细个小朋友出去学乐器嘅时候咧，系大概学啲乜嘢嘅咧？咁，因为你始终做妈妈，你都会担心啊，会唔会对于嗰啲手部发育啊，或者如果你话竖琴，因为佢始终要靠个琴。压喺个膊头嗰度咧，去做力咯，会唔会对嗰啲颈椎、颈椎啊、脊椎都有影响噶？咁咁，我有啲朋友就同我讲啦，哦，其实而家坊间好多乐器班咧，头大半年咧都系学唱音同数拍子嘅啫。咁咁系我有个同 咁你都教到啦，你乐理好多级噶、芭比 系咯， 唔好扮嘢， 你弹琴弹到晓飞 系啊，你都系嗰啲， 你见过我飞起咩？ 你都系嗰啲皇家音乐嗰啲考试劲人嚟噶， 演奏级咁样， 麻麻地啦。咁啊，咁总之就我。我觉得咁可以好似喺屋企学都得喎，咁啦，咁于是我就突发奇想啦。横掂我又咁想学，咁我个女咧又冇乜所谓，不如帮屋企买件玩具啦。 哦，咁即系用咗个方法系你想 YouTube 自学，你再自教啊？ 冇错啦， 好劲啊 ，Bobby！ 嗱，呢件事 咧喺呢度啊， 我就想讲，咁我结果真系买咗个竖琴翻屋企，我都觉得自己呢件事系有少少疯狂嘅吓，因为系完全我哋两个都未学过任何，亦都唔知个女肯唔肯学，亦唔知个女中唔中意嘅情况底下咧， 同弹琴有啲唔同啦，因为弦乐 好唔同啊，其实。 琴键是两件事，如果你有那些吉他底或者你之前学过的 ukulele 可能会帮到手的。 我某程度上觉得如果你学过其他乐器是的而且确帮到手的。因为呢我的竖琴呢就上个星期三才送到我家的。距离现在就短短几日了。 贵不贵的 因为 小朋友版本 几千元咯、 哇，小朋友都几千元，我以为大陆有啲 大人系几万蚊噶嘛， 不嬲都贵噶呢个乐器， 贵噶贵噶， 所以我哋细个嗱又将， 所以我咪冇俾个黑衣仔去学咯， 唔系，所以我哋细个， 过嚟玩啦，过嚟玩啦，得闲你 好啊，佢最中意拉嗰啲线咧，拉到断晒噶， 你过嚟试下，过嚟试下， 所以我哋细个咪冇乜机会接触咯，可能因为贵少少啊，个乐器个成本， 因为我以前咧就屋企已经摆唔落。再多一个咁大件嘅乐器，因为屋企以前本身有两个琴同三个古筝啦，已经。咁我屋企人就话：如果你再买埋竖琴翻嚟咧，就真系唔得啦。 芭比，你识古筝噶？ 你屋企可以女子十二乐坊 嘅。系咯系 啊，咁又唔得。 你识古筝噶？芭比系嘛？ 系啊系啊， 哇好劲！ 你识古筝噶？ 系啊系啊。 琵琶咧？ 唔识啊。 好劲！ 我唔一样噶 ，OK。 系咪？所以咪问咯，问多几样嘢。 唔一样噶，唔一样噶。 哇！ 咁识 唔识功夫噶你？ 唔识啊！ 发掘佢多啲唔同嘅潜能。 我睇下佢做其他嘢啊嘛。 系啊，其实佢唔通我识如来神掌又话你听？ 原来佢系峨眉派，我点知啫？系咪先？ 唔系啊，冇当。 厉害厉害！ 又估你唔到。 嗱，又讲完笑，讲一个认真啦。咁呢个古筝嗰啲弹奏啊，拨弦嘅方。有冇啲似竖琴嘅拨弦嘅方法咧？ 又使唔使戴住嗰啲假指甲啊？ 系冇得戴住个假指甲嘅。 系啦系啦。 嗱，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咧。 能够帮到我学得快啲嘅方法咧，就系因为其实古筝嘅指法咧，同竖琴的而且确系有啲似嘅。咁但系因为咧，一个系打横弹啦，一个就动直佢嚟弹啦。其实喺视觉上咧，同埋你要去认识佢成个嗰啲音嘅系统系点样咧，同埋佢发声嘅方法啦，咁样都需要花少少时间嘅。咁但系咧，因为我其实真系恨咗好多年噶啦，我细细个已经好想学竖琴，但系因为碍于屋企人觉得，喂，唔该你唔好再买啲咁大件嘅乐器翻屋企啦。咁我就一路都即系冇继续呢个梦想啦。咁、 哦、你间房专系挤乐器噶嘛？系咪屋企？ 我系啊系啊，你咁聪明嘅， 做唔做到你？ 嗱，所以咧，今次买咗呢样嘢翻嚟嘅时候咧，我自己其实系好有兴趣嘅。咁、我买咗佢翻嚟咧，我好记得我系开心到咧，头一个钟头不停咁样喺度尝试去调音啊，因为佢买翻嚟嘅时候啲嘢错晒嘅，所有嘢。你要自己去调整翻啲线啦，将啲线整好啦。 嗱，譬如我哋吉他咧就要有啲app 系 tuner 嚟嘅，咁竖琴有冇啲应用程式系 tuner 嚟嘅？ 夹喺度自己 tune。 我相信其实坊间任何电子嘅程式都系可以 tune 到呢样嘢，咁但系我就冇用嘅，因为我本身 靠耳仔就得噶，你明唔明啊？ 定还是要用琴咧？ 我都冇啊！我本身係靠耳仔咁樣，咁我吞完出嚟，我都有對比一下，同人哋網上嗰啲聲音唔一樣，同埋嗰啲調一唔一樣，咁係 OK 嘅一樣嘅，咁所以冇錯嘅。 你可以 challenge 翻網上面啲人錯先。 唔係，如果陣間嗱，因為咁嘅，我哋今日會 我又唔夠膽，佢都係學咗幾日啫。 我學咗 你睇我 四日啦，依家 將佢擺到幾高？ 唔係啊，你將佢擁到邊陲嘅地帶就嚟擁死芭比喎！ 你而家就係想呼籲啲人上去係咪？陣間睇下發生咩事？ 你想推佢落山？不過我覺得咧。即系芭比都真系有一定嘅造诣嘅。 你唔好咁讲，你又继续拱我上去啊！因为本身我哋系谂住话，系咪叫人上去睇下？ 系啊，嗱，大家可以上去咧，就二台个 Facebook 专业嗰度望一望。嗱，已经见到咧有相喺度噶啦，张相系竖琴嚟嘅。 系啊， 咁但系咧。得樹琴啊，唔收貨嘅。 係啦，有片有真相，有冇片先？ 其實有片，不如咁啦，我哋好簡單啦，我哋不如如果有一百個 like 嘅話咧，我就將阿女嗰條片擺出嚟啊， 一百個啊， 一百個 啦， 二百個俾埋我嗰條你睇啊，係 咪啊？ 咁啊好啊，咁啊最緊要 share 到啫，開心 share 啫， 開心 share 啫 ，like 數你俾面咪俾多啲 like 咯。 我亦都唔介意你笑光彈得渣，因為我覺得其實呢一個係好緊要嘅。就算你幾多歲都好啦，都唔好覺得自己學唔識一樣嘢，或者唔敢去嘗試一啲新嘅嘢咯。 到老學到老嘛， 係咪先？因為我自己正正咧用咗最大嘅方法就係我買咗呢一件，我本身係當玩具咁翻嚟嘅啫。咁我自己又好有興趣去研究嗰個玩具啦。跟住當我個女見到我係咁彈嘅時候咧，佢就話：啊，媽咪啊！啲聲好好聽喎、咁我就問咗一句：你想唔想玩呢個玩具啊？咁佢話：我都想試一下。咁於是佢就用咗三日嘅時間咧，學識咗佢嘅第一首歌仔。咁所以就佢自己又好开心啦， 好犀利啊，又安全。你知唔知我个仔啊，见到关羽把刀同我讲：爸爸，我想要嗰把刀啊！喺屋企冇人俾人玩嘅，你明唔明啊？嗰把刀好危险啊！ 男仔唔同啲嘅，我觉得男仔有咁嘅取态都好正常嘅， 扮关羽， 即系咩忠心傲气啊嘛，关公系咪先？ 佢系鬼啊，佢贪玩啫嘛。 好啦，咁啊，即系大家系咪上去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嗰度咧？ 冇错， 喺阿芭比嗰两个， 我已经过咗一百啦，原来 系啊。 系啊， 叫咗你唔好开一百噶啦。 咁你想点啊？你今日想加价？ 唔好啦，我哋讲咗咁就咁啦。 系啊，嗱，咁我而家就摆埋阿女嗰条片上去俾大家睇下，分享下啦。其实咧，最紧要就系同小朋友一齐相处嘅嗰个亲子过程啦。父母有时好真系可以好影响到个小朋友嘅。咁譬如好似我咁样咧，你见到我今日个手贴咗个胶布，因为咧我喺弹嘅时候咧，不知不觉间咧就整伤咗少少只手啦。但系我自己系唔知嘅，当其时。咁但系女女见到我咧，其实都会 太投入啦，你弹得。 系都有少少啊，真系咁。然后女女见到我就即系除咗关心之外咧，亦都会知道咗，原来咧呢样嘢，当你好努力、好努力、好忙我去做一样嘢嘅时候咧，系唔知道痛嘅。 系啦， 咁其实有好多价值观咧，都可以喺你大家一齐学一样嘢啦，大家一齐玩一样嘢嘅时候培养到出嚟嘅。 咦，个胶布系你女女帮你黐噶？ 系啊， 黐到六指琴魔咁嘅款嚟噶。 咁啊， 好啦，转个头上去二台 Facebook 专页睇片啦。 跑到前 大道啦，好好衬衫。今天开始，我不再上班，喧哗的街用赤足去行。 于 Kev 黄贤嘅作品啊，迟起的鸟儿有虫吃啊！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即刻揾阿 Mandy 出场先，早晨 Mandy， 早晨， 早晨，早晨啊！你哋大家好。 系啊，今日呢个冷手执个热煎堆， 系好紧张啊！ 唔使紧张，有啲乜嘢点唱嘅名单啊？快啲讲晒出嚟先。 我想点俾我女听啦，同埋我细妹个女猪猪。 嗯，咁你个女咧？ 同埋我老公，我女叫 Michelle。 哦 ，Michelle 同猪猪。 系啊，佢哋都系中学啦，一个读今年考 DSE， 咁、我女咧就读阿苏嘅 Year Two 咁样咯，冇得翻学，佢哋好惨。 哦，咁面对嘅难题多唔多啊？而家冇翻学，咁学习方面又可唔可以集中精神啊？ So far OK， 因为即系网上学习咁样咯。 吓、 啊，但系我细妹个女就比较麻烦啲啦，你知今年 DSE、啊。 哦，有冇开上下堂？其实又做其他嘢，唔系上堂啊？你知啦，你对住平板可以做多嘢。 好集中、啊，佢哋 系嘛？ 是啊，他们好像可能大过啦，自律的啦嘛，应该。 哦，自律的，不需要你督促他们的，又不需要你在旁边又帮他们斟茶这样的。 是啦，咁大个女。 是啦，哎，自己识的啦，很多东西都。 是啊，自己知的啦，我都不懂教啦都。 不会的，你厌的。 不懂教都很正常啊，阿苏都是已经去到大专啊，大学课程咁样。 不懂教他们做人。 是啊，不懂啦已经。俾曬翻老師啦， 唔緊要啦，最緊要係一家開開心心，特別係今年啦，2020年啦，四個字成掛喺後邊啊，身體健康啊， 大家都辛苦啦，係啊，我想點埋俾我老公得唔得啊？ 絕對冇問題啦， 點解嘅？點解？ 我老公喺大陸啊，落唔到嚟啊，佢喺大陸做嘢。 系咁啊， 系啊， 喺上边就自己照顾住自己先咯。而家唯有 系啊系啊，所以叫佢努力啦，加油。 系咯，咁都可以成日同你哋即系视像住嘅。而家有冇啊？ 系啊，有啊，系有 WhatsApp 咯 ，WhatsApp 倾电话啦 ，FaceTime 咁样。 系咯 ，FaceTime 一齐食饭咯 ，FaceTime 系咪一样？ 系啊，喂 Mandy 啊，你先生喺内地咩城市啊？我想问吓。 在广东增城。 哦，广东啫，但依家就啲检疫都好似要先去深圳嗰度隔离14日。 系啊系啊，佢之前都翻过嚟噶啦，经过一段日子噶啦 ，total 28日噶啦已经经历咗。 即系如果佢翻嚟香港，其实佢可以在家隔离噶，唔系嘅咩？ 系啊，可以噶，系啊。 但你想去就要去深圳咯，或者佢想翻去大陆就要去深圳。 佢想翻去就喺深圳咯。 系啊，咁啊唔紧要啦，唉，咁总之就系大家暂时视像见住面先啦。 好彩有 internet 啫，呢个世界。 系啊，呢啲叫即系俗语一句。 咁鬼叻嘅发 internet 嗰个人。 系啊，小别胜新婚啊嘛，可能大家仲会叫做甜蜜一啲啊吓，咁啊祝你成家都开开心心啦。今日咧， 大家咁话啦， 带首 世界都开心。 最紧要成你贵人啊 ，Mandy。 带首年轻啲嘅作品俾你听下先，有。Super Moment 嘅飞 咯，叫 Michelle 同猪猪听， 好嘛？多谢你电话， 多谢晒， 拜拜， 拜 拜。 只不过一个躯体，自我与自己不再联系。青春之后接过有时无情的洗礼，重担是别人的影为。 难过是勇气开始节制，生命或许可以从头来一遍，你会写上什么价值，什么意义，什么的起点，飞会找到新的感觉，飞会找到新的触觉，飞翔 塞緊車的朋友都想飛啊，飛嚟嗰啲塞車嘅地區啊，有陣時塞咗喺路面嗰度咧，都真係幾慘啊！ 我仔仔真係問我嘅喎，塞車嗰陣時，爸爸點解你唔飛啊？ 係啊， 好嘢喎、 啊！架車邊個掣係飛啊？ 係啊，咁啊，有機會整到遲浮列車啊，遲啲可能有機會。 係啊，好啦， 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 聽日再見啦， 拜拜。